不能够排除各种可能。莫里森说现时所掌握不足以说明病毒来源，只是知道病毒是来自中国武汉，和售卖野生动物的湿货市场有关，因此有需要彻底评估了解情况，避免再出现祸及全球的灾难，正是由于情况混乱，所以要彻底评估。莫里森要求就新型冠状病毒来源进行国际调查，令到中国和澳洲的外交关系变得紧张。另外，澳洲政府将会在下个星期五考虑是否放宽出行限制。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19619点，跌57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6.88，瑞士法郎0.963，加元1.403，人民币7.064，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4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2.18美元，卖出1674.4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有一两阵的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上升，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較早前觀塘道去龍翔道方向近住啟業村快線嘅壞車已經離開，咁而家大嘅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省橋位。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橋面燈位。紅隧嘅九龍入口而家交通暫時正常。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流回方向交通仍然是挤塞，咁而家去黄竹坑方向车龙比较长，龙尾去到近蒲苑。咁而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市中心一带，包括是普通道、福民路同埋万年街的交通仍然是繁忙的。咁而家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咧，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喺大涌口路。大埔丁角路近住大美督段咧，而家来回方向都系车多挤塞。咁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近住珠海学院一段来回方向，车龙分别排到去黄金海岸商场同埋三圣。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同埋荃湾路骏星工厂大厦方向九龙。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0，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咧就系早上嘅5:5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息时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知识率阴阳轴成长股负债收益曲线，巴菲特十年， 到底他们讲什么？ 咪系，我都就嚟老闭塞。 喂喂，唔使咁心急，听投资教室，技巧会升级。 今次嘅疫情令到所有股票都跌得好紧要。当你认为一只股票好基本因素嘅，但突然间跌得好紧要，咁你应该落过一个闲杂盘，尽量响个低位捞佢。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上昼9:04，黄伟杰、关卓照，投资新世代。 个人意见节目。 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扩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呢挺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了，自己做自己吧，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骂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走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五月一日星期五的下午5:10，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温度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呢是香港出现第一宗新冠肺炎个案的第100日，也是我们连续五日出现零确诊之后，今日呢就再次出现了两宗的确诊个案。患者呢就是由巴基斯坦搭包机返香港的香港居民。其实为了防疫，特区政府都推出了一连串减少人流、增加社交距离的措施，譬如包括了关闭部分的关口，由外地来香港的人士需要进行检疫，禁止在公众地方进行多过四人的群组聚集等等，因此也都令到旅游业界大受打击。今日更加是迎来可以说是都即系咁多年以嚟第一个啊，零内地团嘅五一黄金周啦。往年人头涌涌嘅金紫荆广场啦，停满旅游巴嘅红磡土瓜湾一带啦，今日咧都系静嘤嘤嘅。而做开呢啲旅客生意嘅珠宝店啊、朱古力店啊，就冇生意啦。唔少内地客中意帮衬嘅药房咧，亦都系冷冷清清。旅行团就停办啦，领队啦、导游啊、旅游巴司机啊呢啲咧。都是没有公开，虽然政府就推出了一些资助，但是业界依然都叫苦连天的。有些人就要转行，有些旅行社由传媒报道看到，他们又另创了一些特别的途径，譬如举办一些由专业登山教练带的行山团，用三名的团员为限，加上教练就刚刚好四人，就不超过了这个限聚令的安排咯。但是每人呢索价都不菲的，有近400到过千不等，零星的团数又不是说很多的。但是有些呢就看准市民喜欢去郊外松一松，提供租用露营车的服务。酒店业界呢也都针对住本地住宿而提供一些优惠，希望吸引本地客呢，以是弥补他们近来接待不到外地旅客的生意损失的。随着疫情回稳，有人期望政府可以进一步放宽一些人流的管制措施。但是纵使是这样，旅行团要复苏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都要看看内地的出入境的检疫限制会怎样调整，那香港的旅游业界又可以怎样转型呢？似乎这段这样的紧日子都还要挨多一段时间。大家有没有受到今次的疫情所影响，是不是刚才所提及的一些跟旅游业相关的业界呢，或者是跟旅游业息息相关的零售业界呢，都要打电话来1872311说一说你近排的状况的。 今日新闻追踪。2020年5月1日中午12点， 工聯會舉行網上記者會，促請政府為工友和失業人士提供更多援助。輕型貨車司機鐘先生表示，希望政府擴大資助範圍。 的士啊、小巴好多，他們都可以受惠，但我們就不是很明白為什麼我們、送貨的行業呢完全沒有受惠。 一批工党和社民连成员由金钟海富中心游行至政府总部请愿，被警员截停和票控违反限聚令。工党副主席麦德正因为不肯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警方以阻差办公为由带走。工党李卓仁： 这个是五一劳动节，他们不单止不理工人死活，还是禁制打工仔女的表达。 下午两点，助理警务处处长陶辉被指涉嫌改建牌照屋，几名西贡区议员到场实地视察。新民主同盟范国威： 我哋四位嘅西贡区议员今日嚟到咧，系希望透过拍摄、录像啊，同埋实地去视察咧、目测咁样咧，系去将收集到嘅资料咧，喺嚟紧嘅礼拜一，我哋会去到地政总署嗰度咧，系有一个正式嘅投诉。 四点半。本港今日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两个人都是乘搭巴基斯坦专机返香港的输入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 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2003年开始咧放宽咗个人游政策啦。咁有啲旅行团就话咧，以往嘅黄金周啊，曾经试过咧一日接待咧超过成300团嘅内地客啊。咁但系当然呢个就系往昔光辉啦。今日咧就唔系咁嘅样啦。咁究竟啊，香港嘅呢啲嘅即系唔同嘅旅游业界啊，点样应对而家旅游业嘅寒冬咧？虽然咧。今日嘅天气好热啦吓，电话号码1872311，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意见嘅。其实除咗一啲咧系专门系接待内地或者外地客嘅团之外啦，咁香港咧亦都有一啲嘅团咧，主要就做翻一啲嘅境内游嘅，譬如有啲就去离岛啦，有一啲咧就专门带人去一啲嘅生态地点啊，譬如唔同嘅即系海岸公园啊，或者系观赏咧唔同嘅生态啊等等嘅。咁但系在限聚令之下，似乎这些旅行社要做生意，要做生意都相当之艰难。电话旁边请来一位的生态旅游顾问，是专营本地团的谢宇德。谢宇德你好。 你好。Hello。 你们的公司就专做香港的生态旅游。你们暂时来说停了团多久？ 其实由12月尾，即系上年2019年12月尾，到而家已经系即系呢旅游活动都系几乎系停止嘅啦。 嗯，吓，限聚令嗰个影响系点样咧？ 限聚令嘅影响其实应该系总共发布3次啦。咁响第一次嘅时候，其实我哋都系观察住个情况啦。咁到而家系第三转嘅限聚令，其实每次我哋都希望。睇下能夠有轉機係即係開始有一啲活動咁樣，咁但係咧即係我哋都好謹慎，因為疫情都係唔可以忽視，咁所以就一路限聚令底下，我哋就冇再組成一啲活動㗎。啊，喺當中其實有部分活動，可能有啲客人咧，佢哋都係希望出外玩去安排活動，咁但係基於限聚令，我哋都即係勸喻係改期，咁有部分都係一路。延期有機會，甚至乎而家都有等緊嘅，去到五月限聚令完之後咧，佢哋就會再次去參與我哋活動。 我見咧你有一啲嘅業界咧就推出4人嘅行山團啦，咁即係話就係一個嘅專業登山教練啦，咁另外就加收3個嘅團員啦。其實呢一類咁樣嘅經營模式咧，你哋做慣本地團咧，有冇得可以參考或者借鏡之處啊？ 即系我都觉得可以参考嘅，即系如果有几位朋友佢系觉得有位行山教练系比较安心同埋专业嘅，咁我觉得都系可以咁样去安排。当然呢个亦都要留意翻个疫情底下，其实都已经唔少媒体提到哦，好多活动系 好多市民已經係即係限聚令都未完啊，咁大量就湧去郊野公園咁樣，或者一啲行山熱點。知道大家係好熱衷想快啲逃離城市去呼吸新鮮空氣，問題就係其實咁樣都有一定風險咯。咁我哋作為一個經營生態旅遊，有兩方面考慮啦。第一就即係都希望照顧翻響環境，其實外出嘅時候突然間咁大批遊客嘅時候，就對環境有一定壓力嘅，同埋對嗰個群體都有一定風險嘅。二嚟其實都係我哋都會留意住，其實好多唔少嘅媒體朋友佢會好謹慎，即係留意住一啲策劃旅遊活動嘅機構，其實喺疫情底下佢哋去即係如果去安排一啲活動，可能違反某啲守則或者帶嚟風險嘅，其實媒體都會關心啦。咁譬如近排有啲$99就已經係出即係外遊去即係國內一啲景點，其實咁樣嘅情況底下會唔會都帶嚟一啲風險啊？咁我哋都會好謹慎去留意，即係社會點樣關心住。我哋作為旅遊業界，點樣去策劃活動，點樣去應對疫情，呢個係我哋都會留意嘅。 嗱，你頭先都有講啦，譬如以你哋自己咧，基本上舊年即係十二月之後啦，都唔係咁能夠咧做到團嘅。咁但係據你所知，譬如如果以你哋即係呢一類嘅專做本地生態遊嘅即係行家嚟到講咧，其實佢哋嘅業務情況又係點咧？ 其實我相信大家喺呢段時間都會係大部分戶外活動都係停止咗啦。咁其實基於我哋做呢個主題有關香港自然生態環境嘅，其實可能有部分行家亦都藉住呢個機遇即係會改變咗，有啲活動可能進行線上呢都係一個可以參考嘅一個方式嚟嘅。咁有啲可能安排線上去做一啲課程啊，或者是親子的教學啊，咁樣我哋都見到有機會咁樣做咯。其實有時我哋講對於認識香港自然生態文化資源，都不限於要喺戶外進行。咁我哋覺得線上去即係先享知識同埋嗰個態度入手咧，都係一個可以鼓勵嘅活動。所以簡單一句，冇乜話邊啲 formula 可以令到我哋好快咁樣可以即係扭轉個疫情，但係創意永遠是最重要的，是我們行業的。 我見到譬如即係睇翻咧一啲嘅生態遊公司嘅網上嘅資料啦，其實我見都有一啲譬如係可能六七月之後咧嘅一啲嘅團隊嘅資料喺度嘅噃。其實你哋業界係咪都喺度睇緊咧？因為之前亦都有講過啊嘛，即係個限聚令可唔可以放寬咧？即係唔係四人啦？咁啊，甚至大家亦都喺度即係觀望緊，到底幾時會有機會咧個限聚令取消？其實你哋業界係咪？亦都喺度準備緊，當個限聚令放寬或取消嘅時候咧，你哋嗰個業務點樣再去適應翻啊？ 作為業界一份子啦，就唔能夠代表成個業界啦。我哋去睇嘅就其實都係觀望嘅。我諗各行各業亦都有咩心態，因為都同唔同行家同唔同各行各業有傾偈交流嘅時候，大家都係希望話下半年疫情會唔會有改變咧？同埋就係、是。即係一路都會睇住，如果仍然有限聚令或者疫情可能又再回復翻一啲嚴重嘅情況嘅時候，其實大家都會即刻考慮會唔會有應變措施，只不過係觀望住向好嗰方面，生意一定要預備，但係唔好嘅時候即刻亦都要應變翻響當時防疫嘅情況。咁呢個我諗係即係唔單止係我哋業者啦，就做生意嘅朋友可能都係特別受疫情影響嘅一啲生意人士，其實應該都會，我估係咁樣諗嘅嚇。 其實而家有冇人，譬如以你哋而論啦，有冇一啲嘅客咧嚟到查詢可能下半年嘅一啲嘅活動嘅安排啊等等啊，或者委託你哋開始去諗一諗咧，譬如下半年可能啲學校陸續再開課啊，咁佢哋都會有啲唔同嘅旅遊啊或者考察等等噶，有冇受到呢啲咁樣嘅委託或者查詢啊？ 頭先提到兩方面啦，方面學校嘅其實都過往都有幫襯有關譬如生態旅遊考察活動等等嘅，咁呢方面係停曬嘅，基本上到而家都未有一啲新嘅查詢。最主要考慮其實會知道佢哋情況，因為以前我都有喺教機構去做嘅時候，就呢段時間好緊張要籌備翻暑假前，亦都唔知會唔會有暑假。咁其實即係可以理解佢哋呢一刻都以翻學校嘅工作為主，學生以翻學業為主，適合翻呢啲嘢先。第二個部分有客人嘅開始有響四月尾打後，其實開始就有零星嘅查詢 這個牽涉一些個人想找活動玩，或者一些公司機構都希望可能疫情之後都即安排回他們員工有機會聯繫一下，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啊，體驗自然，這些都有的，但就比較零星，相比過往同期的時候一定少了很多，過往三四月都是一個合適活動的時間，但呢就今年一定是相當之差的了，那個情況就。 嗯，明白。可唔可以问一问咧一个成本计算问题啊？因为头先都提到啦，就系有一啲嘅旅行社咧，佢举办一啲即系三人嘅行山团，咁加埋个教练咧就系四个人啦。咁当然你头先亦都提到咧，都需要注意翻个防疫啊嘅需要啊等等嘅。咁但系嗱。只是一個假設嘅啫，即係譬如如果限聚令係進一步放寬嘅，佢唔係限於四人或者多幾個人嘅時候，咁譬如你哋如果計算翻個成本，做呢啲咁樣嘅小規模嘅團，會唔會有機會成為咗一個嘅出路咧？定係喺個成本上面，如果只係得即係一個嘅帶隊，但係就有即係可能係都係得一團只能夠有五個客啊，或者六個客，喺成本上面計唔計得到條數咧？你覺得？ 其實係相對難啲嘅，以暫時香港大家接受有關深度遊嘅活動嘅時候，大家睇緊可能即係帶領旅遊活動咧，而家坊間大家可能仲稱呼為導遊啊，或者本地遊嘅導遊咁樣。但如果是講緊我哋策劃一啲深度嘅，或者係要需要響山徑上一啲活動，甚至乎有一啲體驗或者教元素嘅內涵喺入面咧，當然嗰位帶領人員可能嗰個成本會相對高啲，但暫時香港氣氛其實相對喺某啲國家，如果我哋策劃類似活動係以三四個人做一個團體嘅時候咧，承擔嗰個成本咧，其實香港人個受價能力就我理解係。应该冇咁高嘅咁样样咯。 即系你哋就算愿意做，亦都未必有客人愿意问津啦，可能担心。 系啦，冇错， 明白，好，唔该晒你，谢宇德，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拜拜吓。谢宇德系一位生态旅游顾问嚟嘅，电话号码18731。头先都听到咧，佢讲业界嘅情况啊，其实就算要恢复翻本地嘅呢啲嘅生态游咧，或者系本地嘅旅游团咧，似乎都唔容易啊，困难重重啊。点样可以克服咧？电话号码18731。呢段期间，大家嘅生活又如何咧？同旅游业界相关嘅从业员打嚟同我哋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点样可以用英文追人还钱得嚟，又唔好咁恶呢？今日有几个 expressions 咧，萧叔叔咧想大家讲嘅。Number one 咧就系。Hard up, okay, H-A-R-D, 跟住 U-P, 就是呢排真的很窮啊。咁啊，成個句子係話 ，I'm a little bit hard up lately. I'm a little bit hard up lately. 呢排咧最近咧就有少少窮。第二個 expression 咧就係咧 ，It would be great, or it would be great if you could. Okay, 如果你可以咁做咧，咁就非常之好啦。Okay, so I'm a bit hard up lately, and it would be great if you could pay me back the money I lent you last month. 咁咧就係咧，哎呀，蕭叔最近咧真係好窮啊！如果咧你可以還翻我上個月借俾嘅錢俾我咧，咁就最好啦。咁啊，可能會婉轉少少，就唔好咁惡啦。叫人還錢嘅時候。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01嘅。如果我哋睇翻咧旅遊業議會嘅數字啊，截到去咧即係今年嘅四月底為止啦，總共咧係香港有16000多嘅持證嘅領隊啦，同埋5800多嘅持證導遊嘅。咁亦都有一啲嘅業界估計咧，專門係接待內地團嘅導遊咧，大概有2000人啦。不過無論係接待即係內地嘅旅行團也好啦，或者是外地客也好啦，头先所讲的那一批的从业员呢，现在都会经历一个没有公开的时间的啦。咁之前呢，如果他们有公开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士即是月日就都有几万元啦。咁但是现在呢，有些就分回去转行，有些就说要去转了做即是送外卖啊，有些呢就可能去了做搬运工人啊，有些呢就做顶更保安啊等等的。咁但是个卫生都比较难啦。咁政府呢就帮旅游啲导游或者领队呢係提供呢每个月5000元嘅津贴，为期半年。呢、这个亦都系喺防疫抗疫基金入面呢嘅一个嘅政策啦。咁但係喺申请嘅时候，佢哋系需要呢证明到呢系即係佢哋能够有至少系60日呢系为一间或者多于一间嘅旅行代理商呢组织入境或者出境旅行团提供导游或者领队服务。有些人士就觉得呢这个都比较难能够符合。情况是怎样呢？18723101回来再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相隔5日之后再有人确诊，累计1039宗。两名患者都是寻日乘坐专机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抵港的人士，列作输入个案。两人寻日返港之后到亚博馆留样本，再到火炭骏阳村接受强制检疫。一名患者是34岁男子，他在巴基斯坦和父母同住，一直没有病征，印象中没有接触其他确诊者。他太太居住在本港，双方未有接触。另一人是16岁女学生，他同样没有病征，和三位哥哥一起回巴基斯坦探亲，并且乘坐同一专机回港。他的父母在本港居住，回港之后未有接触。申请今日游行被拒的职工盟改在多区摆街站，秘书长李卓仁在旺角摆街站，大批警员在附近不时截查市民，他批评警方打压。另外，警方在豉油街和砵兰街交界检查一部车辆上的物品，将车尾箱多个背囊内的物品拿出来检查，多数是属于救护物品，多名警员打开车头盖检查。警方行动引来部分市民围观，有警员要求他们不要聚集。在朗豪坊商场外，有人高叫支持警察执法的口号，现场有人对骂，大批的防暴警员介入，拉起封锁线，封闭行人过路处，商场的一个出入口要关闭。警方以扬声器广播，只以公共卫生理由，要求在场人士不要聚集和要离开，否则会作检控。有市民不满警方行动指骂。特区政府表示，港澳办和中联办有权力和责任确保特区正确和贯彻落实基本法和一国两制，他们表达关注是理所当然。任何人指两办的正当言论构成干预，只是显示他们对特区的宪制秩序和特区与中央的关系的无知。发言人说，近日欧美议会个别官员和政客对香港警方在上个月18号的拘捕行动和其他保安事宜的指控毫无根据，严重干预香港事务，特区政府表示强烈反对和深切遗憾。外国官员或者是政客对近日香港拘捕和起诉行动声称是影响香港的自由和违反基本法。发言人认为说法荒谬， 對要求撤銷他們的控罪極為反感，如果當局接受或者屈服，不單止有違公允和專業，更加是偏離法治精神。對於《蘋果日報》報導，助理警務處處長陶輝和妻子曾經就碧水新村 61A 號牌照屋在社交網站發帖文，將單位包裝作民宿出租，本台向民政事務總署查詢是否違法，署方證實根據紀錄，有關處所未有領取旅館牌照，牌照處會跟進，如果有足夠證據證明涉及無牌經營旅館，將會採取檢控行動。本台就此向警方查詢，暫時未有回覆。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明早局部地區有驟雨，有一兩陣薄霧，最低氣温大約24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熱，下周中後期氣温進一步上升，亦都有一兩陣驟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隧道口的大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近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而在新界方面，西贡市中心一带仅包括是普通道、万年街和福民路的交通现在都是非常繁忙的。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龙就排到近西贡消防局。另外，大埔丁角路近住大美督村一段现在来回方向交通都是挤塞。另外，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近住珠海学院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是繁忙，车龙分别排到去黄金海岸商场和三圣。另外提提大家，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现在最左手面的人手缴费通道是已经改为自动收费通道，使用人手缴费通道的驾驶者请你特别留意。最后是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和马鞍山路恒安村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先好信，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我是谭伟清，而家是摩洛哥。我同你哋都一样，尽量都会留喺屋企入边。我哋要保护自己，亦都保护我哋嘅医护人员，要对抗呢个肺炎噶。我哋大家努力。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其實咧，香港嘅旅遊業啦嘅業界人士都相當之唔少啦。如果淨係計頭先所引述嘅，即係持證領隊咧同埋持證導遊嘅人數咧，都會即係成差唔多成20000啦咁樣。咁 但是在这段期间他们都受到新冠肺炎的疫情所影响，而影响到他们的就业。刚才也提过，今天是五一的黄金周，但是今年是另内地团的黄金周。如果我们看回以往呢，在2003年即是 SARS 之后，内地就推出了自由行，跟着就令到自由行和内地的購物團咧大增啊！一啲嘅譬如今日咁樣嘅五一黃金週咧，呢啲更加係或者十一嗰啲咧，更加係即係內地團嚟香港嘅旺季啦。喺2007年嘅八月咧，旅遊業議會咧設立咗一個登記內地入境團嘅制度啊。咁啊，由呢個數字咧，大家又可以睇到啦，每日咧可以有多達300多團嘅。好，近年咧先至回落到咧，即係幾十或者100團啦。咁所以大家一對比起上嚟，以往有咁多团，而今年咧就系令内地团都可以想象到业界人士咧，佢哋系经历紧一个点样嘅时间噶啦。啊，咁究竟啊，佢哋而家嘅情况系点样咧？同埋政府所提供嘅支援又帮唔帮到佢哋咧？又或者呢段期间咧，业界嘅人士点样转型咧？18721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嘅。电话旁边咧，请嚟香港导游总工会理事长黄嘉毅啊，黄嘉毅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你好。 系黄嘉毅，讲一讲你自己系导游嚟嘅， 系系。 开工情况如何啊？ 依家冇公开噶啦，唔净止我，应该话全部嘅导游都冇公开噶啦。 系 而且唔系话疫情先开始冇公开嘅，系疫情之前即系旧年嘅八月咧，已经系处于呢个状态噶啦。 受社会嘅事件嘅影响啦，咁所以亦都影响到你哋啦。系啦，咁但系喺呢个即系。这个新型肺炎在香港出现确诊个案之后呢，那个状态跟之前对比是怎样呢？ 跟几时比呢？ 跟之前，即譬如在一月之前， 去 对比怎样？ 去年的这个时间，去年这个时间忙到七彩的了，不过今年呢就都是坐在这里等咯。 因为你们即是导游就即是有团队你们才有带队的，没有团队就完全没有带队的了。 是是是。 那这段期间你们怎样去应付生计问题啊？ 其实从去年开始，即是八月开始呢，就导游的情况就很严峻的了。疫情之后直头一个灭顶之灾来的。咁當然啦，有啲比較積極嘅導遊咧，佢可能就會去嘗試即係其他出路，即係比如話呢個做 part time 啦。但係可惜就係嗰個揾工嘅情況就唔係好理想，因為其實受呢個疫情同埋呢個社會事件影響嘅唔淨止係導遊業，只不過導遊業係首當其衝嘅啫。咁各行各業都萎縮，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㗎，依家行行業業都喺度。裁员啊，又或者停薪留职啊，所以要搵工唔系咁容易噶。咁目前嚟讲，我哋工会有记录嘅咧，即系搵到 part time 嚟做嘅都系80个导游去做呢个保安咁嘅啫。其实个数量系好少嘅。 除咗导游之外咧，有冇其他出路啊？ 其他出路啊？你意思系咪话转？ 即系转行啊，或者系即系兼职嘅？有冇其他出路啊？ 好困难嘅。你依家各行各业都不景气啊嘛。好难揾到出路噶。 咁有百几位都做到保安员嘅。 做到都系都唔系话足公开嘅，即系近中开下咁样嘅啫。 即系做下替工咁样。 即系唔足以生活噶嗰啲收入。 是哈，咁你哋都喺度睇緊呢，到底几时会有机会有唔同嘅团队返嚟香港啦。 好遗憾呢，暂时我哋睇唔到囉，因为早前政府唔係批咗7亿元俾旅发局去做呢个宣传嘅。但我哋觉得香港依家冇客嘅根源呢，唔係话宣传问题，而係两个要点，一个就是疫情啦，一个就是社会运动啦。无奈这两个因素我们都看不到有解决的迹象咯。这两样东西不解决，我想见不到曙光咯，旅游业。 我想問，即係以香港有成萬幾一萬六千幾位啦嘅持政領隊啦，同埋五千幾位接近六千位嘅持政導遊入邊咧，其實佔咗幾多成係做內地團嘅？ 嗱，五千七百幾個持政嘅導遊，咁啊，根據旅議會嗰度有登記嘅，即係頭先你講。都有提過，有啲團隊入嚟係要登記噶嘛。咁、 嗯、 啊，從事緊呢個紅嘅應該係，即係從事緊呢個帝隊嘅，真係做緊嘅應該係五千幾人啦，三千人左右啦。 但係佢哋都係做內地團嘅。 其實我機會可以咁樣講，大部分嘅導遊都係做內地團嘅。畢竟依家內地團嗰個比率係好高嘅，係超過80%嘅。咁帶外國團嘅導遊，佢亦都會帶內地團嘅。 哦，係，即係兩者都會一齊做，係。 好少話淨係做帶外國團，唔係話冇啊個別嘅啫，基本上係都會帶嘅。 是嗱，政府咧喺防疫抗疫基金下低咧有一项叫旅行代理商及从业员支援计划啦，咁就主要就系每人咧可以发放相等于每个月嘅五千蚊，即系每个月有五千蚊，为期就六个月嘅津贴嘅。 咁总共系 系啦系啦，咁其实咧佢就个资格咧就系话要喺2018年七月一号到2019年十月31号期间咧，最少有60日为同一间或者多过一间嘅旅行代理商组织入境啊出境旅行团提供导游或者领队服务啦，又或者系喺2018年七月一号到2019年十月31号期间咧，最少两个月，每个月最少有20日为一间或者多于一间嘅旅行社咧组织入境或者出境嘅旅行团咧提供导游或者领队服务。我想请问声呢个资格咧，对你哋嘅业界人士嚟讲咧，难唔难符合到咧？ 嗱，首先咧就我哋梗系多谢政府系有善意去帮助我哋即系基层嘅导游啦。但系政府提出呢个门槛咧，系极之不合理嘅，极之不公平嘅。我 点解 咁样讲咧？我哋首先唔好理导游即系有冇。即係容唔容易達到呢個要求啦。首先我哋講乜嘢叫防疫金呢，即係我哋講白啲即係救濟金啦。咁救濟金你係咪應該去幫嗰啲冇公開嘅冇收入嘅呢？但你而家倒返轉頭係要求我曾經做過幾多工，咁換言之係咪即係話我要搵夠幾多錢你先要俾資助我，咁唔係叫救濟金啦，咁咪叫勤工獎嚟㗎嘛。呢個意義根本就已經唔同咗，呢個第一點。咁第二點呢就係話呢個嗰個門檻嘅深淺唔講啦，首先嗰個申請嘅條件入面呢對導遊呢造成一個困擾，就係話佢必須要唔係話我導遊提供資料話我帶過咁多日咁就得㗎啦，提供完資料之後要旅行社吸引證明作實。咁問題係話依家好多旅行社呢係結咗業嘅，又或者暫停營業嘅，咁結咗業點算呢？我就曾經問過呢個旅議會，咁旅議會話政府話結咗業嘅就你唔好彩啦，就冇計㗎啦。咁我覺得呢個係更加唔公平一件事嚟嘅。導遊帶過團係一個既定嘅事實嚟㗎嘛。你唔可以話因為旅行社結咗業，咁佢就唔係導遊㗎啦。咁我想試問一下，如果醫院結咗業，咁之前接生嗰个 BB 就唔系 BB 噶啦，全部同我收翻身份证。 嗱，但系阿黄嘉毅啊，有两点咧唔系好明白噶，你就话即系其实呢个即系救济金啦，救济金就应该系即系如果需要嘅话就俾啦，即系唔系睇佢赚咗几多钱啦。咁但系实在咧，如果我睇翻嗰个申请资格嗰度咧，佢最主要系想证明你哋系业界嘅。從業員啊嘛，即係其實呢，亦都係一啲嘅業界叫做積極嘅從業員啊嘛。咁所以佢先至最主要個限制就係話喺某段期間咧，你最少有60日或者係最少兩個月咧，每個月最少有20日咧，曾經為即係旅行社咧佢提供過一啲嘅導遊啊或者領隊服務啊嘛。咁所以呢個先至係佢嗰個要點，就係係一個叫做即係仍然活躍嘅業界人士。咁我想問啦，你哋就話即係有啲執咗粒啦，提供唔到證明。但你哋接 这个团队生意的时候，其实不是应该跟那间的旅行社有一些文件的往来，甚至是可能譬如最简单就是出粮啊，他将粮单啊都要告诉你，你接过哪个团队，即是做过哪里的。其实你们如果出示这些，就算他真的执过粒，但是只要证明在那段期间他曾经存在的，其实就可以了。 系啦，我哋就要求佢咁样啫嘛。 唔系，但系我问题就系话，你好似你头先系讲就系你似乎而家要揾翻嗰啲嘅旅行社吸翻人啊嘛。但系你哋唔系应该储咗有相关单据嘅咩？ 嗱，佢依家就唔系净系要呢啲单据，即使我出示咗呢啲单据，佢亦都唔接受嘅。佢一定要旅行社嘅吸图章嘅。呢、这个系嗰个申请条件入边咧，清晰咁列明嘅，所以我就觉得好唔公平啦。正例如主持人头先所讲嘅，如果我可以出示到呢啲我过往带团嘅记录，其实应该 O K 噶啦嘛，系嘛？咁啊呢啲即系而且好多团咧根本唔需要经过旅行社嘅。主持人头先都讲过，入境嗰阵时已经系同旅议会登记咗啦嘛，咁其实旅议会电脑一揿就已经有噶啦，点解仲咁兜个大圈咁切仓，要去旅行社揾即系揾个印嚟吸咧？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多此一举噶咯。 即系你哋觉得咧，有啲嘢就证明唔到吓，咁、所以亦都帮唔到你哋啦吓。理解明白。喂，多谢晒你，黄嘉毅，暂时倾到呢度啊。黄嘉毅系香港导游总工会嘅理事长。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其实咧呢段期间，即系各行各业都受到呢个肺炎嘅疫情所影响嘅，新冠肺炎嘅疫情所影响嘅。咁譬如零售业咁样啦，亦都系大受打击嘅。譬如头先都讲过啦，往时可能內地團多的時候，土瓜灣紅磡一帶那些即是專做旅客生意的珠寶行啊，同埋啲朱古力店啊，咁樣都會有長長車龍，咁但係今年咧就完全冇曬啦。情況係點樣呢？你可以打電話嚟18723咧，同我哋傾下啦。有盧先生，盧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係你好，有咩睇法呢？ 冇啊，我想講翻我太太做鋪頭名我唔講，我講地點得唔得？ 係請講啊。 是红磡文宇街一辣的这个内地旅行团指定的购物点。 是。 上年八月全线执晒粒，是啦，冇晒啦嗰度。你哋如果经过嗰度可以见到嗰度是一片死城，是好惨。 是。 咁因为嗰啲店铺是主要100%是靠内地团嚟购物。咁佢哋我太太是做这个嗰啲售货员。佢哋靠個銷售額裏面抽嘅百分比做俾佢哋人工嘅，咁但係個市好嗰陣時候，都係咁講。2014年佔中之嗰件事之後咧，就佢哋開始冇生意啦。咁致命傷就係暴動潮，咁跟住就而家所有嗰啲零售店，我唔講香港，講對大陸。即系而家五一黃金週今年係零嗰啲咧，咁佢哋根本即係我哋嗰啲。零售业死得好惨咯，系咯吓， 系我想问，咁你太太而家嘅工作有冇真系要揾个第二份啊，转行啊？ 因为佢新移民嚟嘅，要佢暂时系去读保安牌，去做保安员系啦。 哦，即系都暂时揾到系咪啊？ 保安员揾到譬如话屋邨8000-9000都有，睇你做唔做咯，系啦。 明白，但系就比以前嘅收入减少咗几成。 少好多，以前都几万蚊一个月嘅，咁而家真系得8000-9000咯，系啦。 明白啊，多谢晒你，卢生亦都可以睇到呢个情况对于从业员嘅影响啊。有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系你好， 系有咩睇法啊，李生？ 系咁啊，我哋咧就系导游嚟嘅，就个而家嘅政府咧有个抗疫基金咧就话俾5000蚊啦，成6个月咁样，但系咧就门槛就高啲咯。 系， 即系要咩旅行社证明啊，咁样先可以攞到嘅，吸引先可以攞到嘅。 系， 如果你咧冇旅行社去证明你咧，就攞唔到嗰笔钱。 系，吓 咁咧就 系，你继续啦。 因为咧就旅行社咧好多都唔愿意帮你搞嘅，因为本身咧我就系兼职嗰类嘅。咁咧你。有可能有3-5间啦，有啲咧直情咧，佢话你唔系即系嗰个旅行社咧个唔承认咧，个 TIC 唔承认咧，就唔可以吸引咁样嘅。因为好多导游咧就唔 即係搭上搭咁樣，就唔知邊間係幫你搞咁樣。 即係有少少判上判咁樣嘅情況。 係啦，係啦，係啦。 哦，咁所以其實你哋接咗嗰個團隊咧，可能本身都唔係個旅行社直接俾你哋嘅，而係經過咗幾重，咁所以邊個先至係即係你哋幫佢提供服務嗰個人咧？這個就好難揾翻啦。 嗯哼，係啊。 系吓，咁想请问呢段期间你自己个工作状况如何啊？有冇转行啊？ 哦，都有转咗嘅。 嗱，做边个行业啊？ 啊，都系保安嗰边啦。 难唔难揾啊？ 保安就唔难揾。 系吓，不过你最想都系做翻本行啦。 系啦系啦，因为本身咧就觉得呢行业咧就发展几好咯。 明白啊，多谢晒你李先生嘅电话，咁啊1872311，转头同大家再倾啊。 亚洲体育舞蹈界嘅盛事，嚟自不同国家同地区嘅武林高手，同香港本地精英一较高下。 电视节目《亚洲青年体育舞蹈锦标赛香港2019》。一众武林超新星 演绎标准舞嘅柔情优雅， 同拉丁舞嘅热情奔放。 亚洲青年体育舞蹈锦标赛香港2019， 听日下昼4点， 港台电视3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頭先都講過啦，亦都咧旅行團啊，喺今年嘅五一咧就係零內地團啦。咁連帶嘅影響咧，亦都涉及到一啲專做內地旅客生意嘅一啲嘅零售業噶。電話旁邊咧請嚟九龍珠石玉器金銀首飾業商會嘅理事長劉克斌嘅。劉克斌你好。 系你好， 系你哋有一啲嘅业界咧，就专门系做内地团噶。咁今年个状态如何啊？ 哦，如果做内地团嘅生意，根本系呢几个月就系等于系零顾客噶啦。咁所以，如果你系专门做内地团嘅一啲，我哋一啲嘅会员咧，根本呢几个月都系休息噶啦，冇生意做噶啦。咁就只系话其他有啲普通嘅零售嘅会员咧，咁佢都系做翻啲本地嘅消费者咧。咁如果佢哋喺嗰啲旅游区嘅分店咧，其实呢两个月都系即系接近零生意噶啦。 专做内地团嗰啲主要就系应该讲紧系红磡土瓜湾一带嗰扎铺头啦，系咪啊？ 冇错啦。 系，我想问其实嗰啲占你哋成个业界有几多成噶？ 如果嗰啲會員咧，就或者嗰啲咁嘅零售咧，就唔多過10% 嘅。 即係佔成個業界不少於即係唔多於10%。 係唔多於10% 嘅，係。 係啦，佢哋通常請幾多人嘅咧？知唔知道？ 如果嗰啲就都好飄忽嘅，咁佢都係所謂接到團嗰陣時候，佢先至即係多啲。呢、这個員工嘅啫，如果唔係平時嗰啲員工都係會即係暫時休息下咁。咁我相信如果嗰啲嚟計都係200人左右嘅啫，係。 我想問佢哋有冇可能咧轉做即係其他嘅零售業務㗎？定係完全唔得㗎？ 就冇話唔得嘅，只係嗰間公司佢有冇做一啲普通零售嘅店鋪嘅啫。咁呢个如果佢分得好清楚嗰啲公司呢，咁佢就安排上就难啲囉。 係安排上难啲係因为佢嘅位置问题呀，定係因为佢嘅货品呢嗰、那个即係倾向嘅问题呀，即係可能某啲嘅客人就专鍾意某类货品㗎嘛，係咪同呢啲有关呀？ 同啲有关嘅，因为如果你係专做团嗰啲佢所提供嘅饰品呀、啊、或者嗰啲款式啊、內容啊，可能都有少少唔同嘅。咁亦都睇下嗰間公司自己本身經營嘅嗰個路線係乜嘢啦。咁如果佢都係專攻一啲內地消費者嘅嗰啲。 啲貨品咧，咁可能同一般零售嘅珠寶咧嗰啲款式係有啲差異嘅。 嗯，據你了解，專做團隊生意嘅呢啲即係珠寶玉石行咧，有冇一啲已經結業或者係瀕臨結業啊？ 其實喺去年嘅第四季咧，已經係有一啲所謂瀕臨結業㗎啦。咁如果你話喺依兩個月三個月嚟計咧，根本係可以講係有 90% 都係暫停營業冇開門嘅。 嗯，明白。咁嚟緊譬如其他嗰啲嘅，即係做內地團以外咧，其他啲零售店咧，嗰個生意狀態又如何咧？特別係受到依個疫情嘅影響，佢哋嘅狀態如何咧？ 咁依個一般做嘅珠寶零售咧，就可能以前大家都覺得啊，好多都做內地人嘅生意，咁其實咧佢有大部分嘅喺民生區裏面嘅分行咧，其實都係做翻本地旅客嘅本地居民嘅生意嘅。咁當然啦，喺而家依兩三個月嘅疫情底下咧。就算一般嘅零售店铺都好啦，如果佢係位于一啲旅游区，例如尖沙咀啊、铜锣湾啊、再其次嘅旺角啊，咁佢可能呢啲咁嘅分店呢就会受嘅影响就会大啲。咁入去尖沙咀区呢，咁有啲分行呢可能佢影响嘅生意可能係少咗七成啊，甚至乎八成嘅。 明白，你点观望 会受影响？ 明白，你点观望你业界下半年嘅情况？ 下半年呢，如果你要期望话做返到啲内地旅客嘅生意呢，咁都係睇疫情嗰个舒缓程度啦。咁如果你话針對返本地居民嘅生意呢，我相信都係要等呢個疫情咧放緩咗，然後先至有一個咁嘅心情咧去消費嘅。咁而我哋即係做本地消費者嘅生意咧，我哋都希望話喺下半年咧可以提升翻嗰個分價食品嘅生意啦。 明白，因為 呢兩個月大家好多 都冇擺酒啊。明白，多謝你，劉克斌。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三至四，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听日同上周同下周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系低至中。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本港下昼天气炎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0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有一两阵薄雾。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上升，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隧道入口一带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近时代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喺港岛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噶。去黄竹坑方向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香岛小筑。咁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一段，车龙就排到近浅水湾道110号。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咧，而家交通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女童军训练中心。今日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龙排到近翠塘路。咁另外，而家西贡市中心一带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近槟榔湾。之后再提提大家啦，喺将军澳隧道喺将军澳方向咧，而家最左手面嘅人手缴费通道系已经改为自动收费通道。咁使用人手缴费通道嘅驾驶者，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九龙。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好啦，红衫白裤左工右咧就系手下留情队啊！ 调转咗啊，系右工咗，等我嚟啦！阿亨就交俾阿恒，就再交俾阿勤。 喂，咁平铺直叙，好似冇乜激情咁。 喂，广播呢啲嘢 交翻俾广播佬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何亨， 仲有邱健威、 刘信文， 手下留情， 广播佬唔止广播， 讲歌都得噶。 色无限，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欧洲疫情扩大之初，最受严重打击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死亡人数一直占据欧洲头两位，死亡率竟然超过10%，这个是由于医疗系统不足应付所致。回想起10年前债务危机席卷南欧，希腊是重灾区。当时西班牙人问我们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希腊，今时今日了，西班牙人再问我们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意大利。早前西班牙政府宣布将医院和私营医疗公司暂时国有化，以便更好管理这场世纪大瘟疫。原来自2011年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在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借贷要求下，紧缩政策成为南欧解决债务的主流手段，西班牙亦都不例外。不少公共服务被私有化，包括某些医院在内。当年适逢西班牙出现债务问题，曾经有医院因为削减赤字而不能够7天营运，为了缩减开支，竟然可以有几日关门大吉。医务人员被迫放无薪假，变相处于半失业的状态。最不合理的是，就是影响到社区的医疗护理了。医疗是人权，私有化医疗系统因今次新冠肺炎重新受质疑。讲到底，紧缩政策令政府减少资源投放在公共服务之上，医疗自然是重灾区。当出现公共卫生危机，人民健康就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了。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言论自由，其爱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剛才就同大家傾到啦，就係喺依個叫做即係零內地團嘅狀態之下嘅五一黃金週啊。咁啊，當然旅遊業界就大受影響啦。咁亦都咧有提及到咧，譬如一啲同旅遊業界息息相關嘅零售業啊，包括係專做團嘅珠寶啊、朱古力店啊等等咧，那個影響到底喺邊度？咁而一啲嘅珠寶業界咧，亦都期望咧，譬如如果下半年嚟讲，如果一啲唔系接待团嘅，如果做零售嘅，会唔会有望啊？可能喺个疫情回稳之下咧，一啲嘅嫁娶婚嫁能够再多翻嘅时候，亦都对佢哋嘅生意咧有一个比较正面嘅即系咁样嘅得益可以翻到嚟啦。电话号码18723，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啦。嗱，其实咧喺即系旅游发展局嗰方面啦，亦都系谂紧咧，到底点样可以继续推广。 香港嘅，亦都咧可以留意一下听朝早嘅香港家书节目咧，九点十分嘅香港家书节目咧，会请嚟咧旅发局嘅主席啊彭耀佳咧吓，倾倾佢哋嚟紧半年嘅策略。而八点钟嘅星期六问责咧，会请嚟咧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讲一讲咧系而家个疫情情况，同埋一啲咧关于系限制呢个检疫啊嘅一啲嘅新措施嘅。电话号码18723，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讲讲而家个状态到底系如何嘅。电话旁边我哋有一位嘅听众叶先生喺度，话叶生你好， 系主持人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 系啊，头先咧我听到咧有个听众讲咧，就话佢老婆喺呢个红磡嗰边做嘢啦。其实咧我有因为有工作需要咧，有时咧我都会经常去红磡嘅。但系咧其实呢件事咧。我係有喜有悲有憂心嘅，喜嘅咧就係咧呢一班咧嗰啲所謂嘅叫做免税店啦，其實佢成日標榜住賣埋嗰啲咩十大名錶啊，又標榜賣埋嗰啲咩護膚品啊、skin care、cosmetic 嗰啲咧，其實全部咧都係打住咧香港購物天堂呢個名堂咧去賣埋一啲咧。真係唔係好正當嘅產品咯，例如嗰啲咩十大名錶咧，其實講真句啊，你攞到去瑞士咧、都冇人知佢係咩錶嚟嘅。 嗯， 其實咁樣係好影響我哋香港呢個 brand name 購物天堂個 brand name 咯。起嘅就係呢一班人咧，終於可以因為呢個疫情咧，消失香港咧有翻一個 normal orders 啦。呢個第一樣嘢、我悲嘅，我聽到就係咧，原來佢哋嗰啲請埋嗰啲新移民咧，係揾幾萬蚊一個月嘅。其實呢一個神話，我諗俾咗唔少咧想嚟香港嗰啲人聽咧，係好犀利咯。唔會點樣讀書啦，學歷亦都唔係好夠啦，嚟到香港就可以揾幾萬啦。我諗如果嗰啲人咧係諗住嚟香港嘅話咧，慳啲咧死咗條心。 哇！我諗啊，葉先生即係多謝你意見啦。不過亦都咁講啦，其實即係各行各業嘅從業員咧，佢哋組成有所不同嘅，咁而佢哋嘅背景咧亦都各異。咁亦都唔一定咧，淨係請外地嘅新移民啦，亦都可能有啲咧係其他香港嘅居民，亦都可能有啲咧係嚟咗香港好多年啦。咁同埋即係內地移居香港嘅人士咧，如果根據近幾年即係一啲嘅調查咧，佢哋嘅學歷水平咧有啲都唔係太弱嘅。咁當然無論點都好，即係而家呢個狀態咧都係影響咗佢哋生計嘅。而佢哋可能賣嘅品牌咧亦都各式各樣。咁當然亦都明白啦，就係住喺附近嘅居民咧，可能近年都受住好多內地旅客喺嗰區嘅活動咧而受到一定程度嘅影響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即係呢一批受旅遊業息息相關嘅人士生計又應該點樣處理呢？依個始終係一個問題嚟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傍晚6:30，由鄭浩景報導新聞。助理警务处处长陶辉居住在清水湾碧水新村的牌照屋，被质疑怀疑违反牌照条款和占用官地。陶辉说他居住的一号屋是牌照屋，他得到牌照持有人的批准住在那里，而那个牌照持有人是他妻子的亲人。被问到牌照持有人是不是他们的直系亲属，他反問直系親屬的定義，又指會是有趣的發現。陶輝說他希望地政總署等有關部門可以有一個全面的調查，他會配合調查結果，如果地政總署要求他離開，他會照做，但他很希望當局說明親人的定義。本港今日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相隔5日之后再有人确诊，累计1039宗。两名患者都是寻日乘坐专机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抵港的人士，列作输入个案。两人寻日返港之后到亚博馆留样本，再到火炭骏阳村接受强制检疫。一名患者是34岁男子，他在巴基斯坦和父母同住，一直没有病征，印象中没有接触其他确诊者。他太太居住在本港，双方未有接触。另一人是16岁女学生，他同样没有病征，和三位哥哥一起回巴基斯坦探亲，并且乘搭同一专机回港。 他的父母在本港居住，回港之后未有接触。五一劳动节遭到警方反对举办游行的职工盟改为在多个地点摆街站。在葵芳地铁站外，义工穿着反光衣和黄色头盔，呼吁市民加入工会。在下午5:01，几十名市民响应呼吁，举起五一手势，象征五一劳动节和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并且高叫口号。附近有大约10名防暴警员戒备，有警员在兴芳路近住葵涌运动场外面设置路障，截查途经的车辆。有网民号召五一劳动节到全港各区帮衬黄店等的活动，在铜锣湾市面平静，有防暴警员在商场外戒备。在崇光百货外人流较多，一度有警车停泊，几名防暴警员亦都在纪利佐治街的商场外戒备，部分警员手持长枪和盾牌在附近巡逻。铜锣湾一间设有莲农场的珍珠奶茶店外面有市民排队，有市民说已经习惯帮衬黄店。至于在大埔，多架警车停泊在太和路戒备，多名防暴警员在附近巡逻。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有一两阵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下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上升，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我哋大家用加薪努力， 多谢你，香港的每一位医护人员守护了我们的健康甚至是生命。我是大城小事北京的节目主持人招炳恒，兵大叔，彼此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傍晚嘅6:35啊，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咁啊，亦都节目预告啦，听朝早8:00咧嘅星期六问责咧，会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咧陈肇始出席啊，将会咧系再进一步讲一讲香港嘅疫情啦，同埋咧亦都系讲一讲咧今个星期啊吓，政府系宣布咧一啲嘅人士佢哋可以豁免咧强制检疫嘅安排嘅，咁同埋香港。讲即系下个星期啦，一啲嘅叫做即系公务员恢复正常工作啊嘅等等安排嘅。咁但系究竟我哋应该点样睇咧？今个礼拜政府所公布嘅两项嘅豁免嘅检疫嘅安排咧，就系、是、涉及到跨境嘅学童啦，同埋咧一啲嘅商务客咧，佢哋如果系即系本来咧，佢哋如果系过去14日之内咧，曾经去过内地、澳门咁样咧，其实都需要咧强制检疫。嘅 咁但係而家咧就會係可以獲得豁免啦。咁大家點睇咧？18731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咁當然亦都要補充啦，就係、是、呢個嘅豁免嘅執行嘅細則咧，係仍然需要有待相關當局嘅一啲再詳細嘅公布佢哋個申請手續到底係點樣嘅。今日一周時事點評電話旁邊咧，請嚟馮振超同李月華兩位好。 你好， 大家好。 嗱，頭先咧所講嘅嗰個即係豁免檢疫嘅安排咧，其中一個即係坊間都會討論嘅點咧，就係、是其實而家跨境學童嚟講都未宣布復課啊，咁但係政府咧就已經係咁快地即係做咗呢一項嘅豁免啦，即係大家點睇咧？馮振超， 如果學童嗰方面咧，我覺得就冇太大嘅問題嘅，我自己個人覺得，因為佢反而係早咗令到一啲跨境學童咧嘅家長咧可以做少少嘅準備啫。因為其實咧近呢幾日咧都有唔同嘅媒體啊，都會有啲消息咧都話咧，其實喺五月下旬咧就即係中學啊或者高中就會先開學啦，咁然後就中小學都會即係開始開學啦咁樣。我諗呢一個可能係政府喺呢方面咧係想早少少咧俾一啲嘅心理準備，即係內地學童嘅家長啊，同埋內地學童佢哋可以早少少，即係有一個嘅安排啊，咁樣樣咯。 嗯，吓咁，但系商务客咧，商务客嗰方面会唔会大家比较关注呢？因为而家就系话关乎香港经济利益嘅，即系商务入境人士。 商务客就两回事啦，因为商务客咧，其实就我觉得如果你话都俾埋商务客能够即系豁免咗嗰個檢疫嗰個期限喺香港嘅話，嚟香港嘅話咧，咁我就會問，咁如果係咁，呢一個邏輯又適唔適用翻喺香港嗰、那個限聚令啊，或者各個嘅措施啊嗰方面咯？因為事實上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呢、這個即係新冠肺炎咧，其實都需要係一個嘅人傳人啦。咁如果本地係冇乜一啲嘅新增嘅本地個案嘅話咧，其實我哋個防疫個重點嘅焦點應該就係話咧，係點樣樣咧，係防止一啲外來嘅傳入個案。咁嗱，如果係咁咧，我就會有一個嘅理解，就係話特區政府應該係對商務客、內地商務客咧，嗰、那個嘅信心係比較大嘅，佢哋冇呢一個嘅疾病。咁但係如果係咁嘅話，我就有一個邏輯唔係好明嘅，就係話佢從邊方面咧去攞到呢啲資訊啊？因為咧其實如果大家有聽翻即係政府嗰方面嘅解釋咧，其實譬如嗰啲限聚令啊嗰啲，佢哋話延長去到5月7日咧，其實咧佢哋咧係有一個嘅邏輯，就話咧佢哋係同專家係有傾過嘅，或者係問過意見嘅。咁但係咧，其實我印象中咧嚇講呢一個嘅今次話呢一個內地人入境嗰方面咧，其實咧又好似冇乜專家咧喺呢方面咧就有幫政府咧解釋過相關嘅睇法啊。咁所以我就會諗就係話，如果本地嘅限聚令或者本地嘅食肆啊，佢哋嘅一啲嘅規則啊，咁樣都係有本地專家提供意見咧，咁點解呢一個嘅內地嘅即係商務客入境嘅時候，即係本地嘅專家又冇太多嘅意見提出，甚至乎其實我哋係咪有問過內地嘅專家，而佢哋係有啲意見俾咗我哋呢？如果係咁嘅話咧，應該政府咧就要多解釋一啲，因為事實上呢一個病咧，如果而家本地感染不多的話咧，其實我哋真係要將嗰、那個焦點咧放翻喺點樣防止外來傳入咯。 嗯，補充翻啦，就係抗疫督導委員會嘅專家顧問啦，亦都係中大嘅即係教授許樹昌咧，佢就話呢個豁免措施咧係由行政會議決定，專家組咧係冇參與到嘅。咁而頭先講到豁免即係商務客啦，即係當然主要係講緊內地嘅商務客咁樣啦。咁其實咧商經局局長邱騰華就話咧，申請者係要提交咧內地嘅生產線嘅註冊證明，只有公司負責人同埋一個嘅指定員工咧可以獲得豁免，亦都要留喺申報嘅內地城市，並參加咧相關嘅活動。翻嚟香港之後咧，需要接受醫學監測。咁當局咧下星期會係向政務司長咧提交計劃嘅。咁而佢哋審批嘅時候咧，亦都會徵詢衛生署。如果疫情反覆咧，會適時調整嘅。李月華，你又點睇呢？ 我覺得咧，呢啲防疫嘅措施咧，其實大家行咗咁耐咧， 我想大家其實很關注一件事，就是政府用了什麼標準，每一步驟是不是好像剛才超所說，就是跟專家組有討論，從那個醫學專家的角度去做這件事。咁而家睇呢兩個佢啱啱宣布呢兩個措施嘅話呢，第一個商務嗰度呢，其實佢講完之後又話呢，我哋有啲具體細則呢，就係仲要下禮拜先定出嚟咁。咁如果係咁嘅，點解你唔一套細則全部定好晒先講呢？點解要咁率先去講呢？即係我諗喺政府喺呢啲嘅措施上面呢，係俾人哋一種嘅感覺，就係你好多時候係未好落實進手呢，你就已經講咗啦。咁你個標準係乜呢？又講唔出。當人哋再問嘅時候呢，你就話啊，其實仲有啲具體嘅嘢呢，你等一等我哋再講咁。咁我覺得呢一個呢，係俾人哋一個感覺呢，係太過即係少少輕率啦，我覺得係。咁我自己最關心嘅問題就係，如果你話可以鬆嘅話呢，係咪話其實更加緊要是那個來源地呢，是不是本身已經是個疫情，其實是已經他們都是很多人是當地都沒有確診的，那當地的疫情其實都是緩和的，那如果是當地的疫情都緩和的，你放寬的當然是合理啦。那但是個問題就是中國人都那麼大啦，那現在事實上是不是已經是到一個大家可以安心是給這些跨境的人入來呢？那這個我覺得政府是要再給多資料咯。 但 是有一個道理，就 是如果這個可以落實到在中國大陸來的商務客，那台灣是怎樣呢？台灣好像最近的疫情其實都很多人是沒有確診，沒有當地確診。 但是如果主要是讲緊呢，即係广东省或者係深圳嗰方面呢，因为即係似乎深圳嗰方面个状态都係比较回稳一啲嘅。你要话。 佢而家个淨係落实喺深圳嗰度。 唔係，即係如果因为其实如果你讲緊跨境學童或者係即係内地嘅呢啲嘅厂商呢，可能主要都係讲緊係即係深圳嘅學童啦，又或者即係比较近香港嘅學童啦，咁又或者係一啲可能佢哋嘅厂呢都係接近于香港嘅地方㗎。咁似乎呢排嗰个係比较回稳啲喎。 係啦，學童我都同意嘅，因为其实你都係要盡，即係如果是真係復課嘅話咧，其實你都係要俾跨境學童入嚟噶啦。咁佢哋到底要唔要有所謂14日隔離咧？如果你要嘅，你就提早俾佢哋入嚟隔離；如果係唔使嘅，咁你當然係要話俾大家聽啦。咁我諗喺嗰個呢一個嘅安排上邊咧，反而我係覺得咧，即係復課唔復課呢一樣嘢，幾時復課呢樣嘢係咁重要嘅咧？你而家睇下咧，其實就政府咧，你問佢嘅態度好曖昧嘅。而家講幾時啊？有咩消息出嚟？全部都係所謂咧官方人士向一啲傳媒透露，又傳媒再講嘅。咁呢樣嘢，我覺得咁重要嘅嘢，即係你一個咩標準？你點解唔可以教育局局長出嚟係所謂係記錄在案的，向公眾特別是學校家長去講這件事呢？為什麼是要透過一些媒體的報導，是沒有引述是誰講的，然後這個就中學呢可能記得好會復課，然後小學一點或者幼稚園一點，這個我覺得即是不理想。你是想試水溫還是你已經是有個指標，去到一個指標就決定了。這件事指標的事是很客觀的嘛，是任何人都应该知道的，任何人都可以看着这个指标来到看这个决定是怎样的。 好，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有什么看法呢？可以打来18723跟我们倾下的。听众李先生有什么看法？李先生。 喂，是啊，主持人你们好啊。 你好，请讲。 我想讲一讲关于你们政府出台的豁免，即是跨境学童的问题。咁因為呢，我知道呢，其實而家唔係淨係跨境學童同埋唔係經商人士，喺好多人包括我自己都係喺有時喺大陸返嚟住，咁我香港可能冇地方住。咁如果你已經停咗三個月，開始已經停咗三個月啦，咁你呢個政策點解可以俾好跨境學童同埋俾經商嘅人來往香港而唔需要隔離呢？咁我又想問下啦，咁係咪因為經商嘅人士無論佢名額幾多，係咪佢本身都唔會染上呢個疾病 㗎？ 學童咁大量嘅學童嚟香港，咁大量嘅學童兩邊走，係咪佢哋學童就唔會染上呢個病呢？咁點解佢哋可以需要唔使隔離，而中港兩邊走有家庭嘅人要需要隔離呢？ 咁其實呢個問題係好嚴重，因為佢哋有啲人本身佢要朝頭早翻嚟香港開工，香港樓價咁貴，佢焗住喺大陸做嘢，獨焗住喺大陸住。 嗯。 咁佢翻咗嚟，我有好多朋友都係咁樣，佢翻咗嚟冇地方住，唯有去重慶大廈租啲百五蚊嘅床位同啲人，同啲印度籍嘅人一齊瞓。系咪咁？你呢个情况，咁点解唔可以考虑下？不如咁样，你唔好话净系去豁免俾啲经商嘅人士，不如你每日行几多个名额，500个又好，300个又好，先到先得。咁你需要嘅可以来往中港两地啊嘛。 明白，即系讲紧个一致性问题。多谢你，李先生，亦都补充一下咧。根据翻政府喺这个星期二啊夜晚8点几所发出嘅新闻稿咧，其实呢一个嘅豁免咧系包括所有人。內地啦、澳門啦，同埋台灣咧嚟到香港嘅人士嘅嗱，剛才頭先李月華亦都提到啦，即係我哋嗰個放寬一啲嘅檢疫措施咧，其實可唔可以有一個一致性喺度啦？咁同埋政府公布嘅時候嗰個方法到底係點樣啦？嗱，下個星期咧就係公務員會恢復翻咧佢哋嗰個正常嘅即係辦公翻工嘅安排嘅，咁而一啲嘅公共服務咧亦都會恢復嘅，咁此外。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亦都系即系建议咧，就系话下一步系唔系可以考虑俾一啲暂时关闭嘅11类行业同处所当中风险较低嘅类别，譬如戏院咁样，咁俾佢重开咧，到时咪隔疏啲咪得咯咁样。嗱，咁啊，大家又点睇咧？啊，冯振超， 其实呢一个咧系一个。即係我諗大家公眾咧都要多啲討論啊，因為呢個唔係話淨係專家嘅意見啊。我覺得即係呢一個問題咧可以集思廣益，因為其實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其實呢個病本身，如果你本地人係冇嘅話，就算你聚10万8万人喺度都唔會有嘅。即係我諗個邏輯要搞清楚。咁只不過就係話你驚唔驚有啲漏網之魚係話本地係我哋之前驗唔到嘅。咁樣嘅情況底下，咁而又會即係佢哋透過即係聚眾嘅時候就會染到呢。咁但係我覺得呢一個呢就要睇下究竟個風險度有幾大啦。因為而家講緊呢其實係成個社會停擺㗎嘛。咁你話如果我哋係即係用好大嘅力量去令到社會停擺，而係只係捉到一啲好少嘅個案呢，其實呢一個我哋就要衡量下究竟係咪值得囉。即係所以我就係話嗱，專家固然佢哋係有佢哋嘅意見嘅，咁但係就係話，我諗咧社會各界咧喺呢個問題上面咧，其實都積聚咗一啲嘅怨氣喺度㗎，因為好多行業咧即係都停工啊，亦都冇一啲商業運作亦都做唔到啊咁樣樣。咁我諗喺呢方面嚟講，其實政府真係要諗咯，亦都唔能夠係即係。俾人感覺上咧嗰種嘅做法係咁不一致性啊，好似頭先如華所講。咁另外我想再提一提多一點嘅就係話，其實今次咧香港政府單方面宣布即係兩類人士可以即係唔需要檢疫期就嚟香港。咁但係調翻轉，我又想問，咁如果香港本身都冇乜症嘅時候，咁點解我哋又翻唔到去咧？即係一國兩制底下，我哋其實即係同一天空下。咁我又覺得其實。我又唔知道究竟喺呢方面嚟講，即係政府有冇幫我哋嘅市民爭取翻我哋即係可以即係翻上去而唔需要一個檢疫期嗰個嘅措施咯。 嗯，好嗱，不如我哋又聽聽岑先生嘅睇法啦。岑先生你好， 你好， 係有咩睇法？係 咁眨下眼都三個幾禮拜冇翻過深圳啦。 係 咁、那個 office 係點都唔知啊，真係。咁、 哦、 唔好話去上海啊、北京啊或者韓國啊、新加坡嗰啲啦，真係都短期內都唔使喐㗎啦。不過都係時候要睇睇個疫情，要諗諗啊。咁長時間封咗落去都唔係辦法。 你喺上面係做你自己係做生意打工 嚇？打工嘅係啊。 咁、都翻唔到去。 翻唔到去真係翻唔到去。最近嗰隔條河都深圳都翻唔到去啦，唔好話去其他地方啦。 嚇、不過而家就算咧香港免除嗰個檢疫安排咧，內地都仲係有嘅噃。 都是这么讲啦，不要成日本地主义啦，你香港怕人，你估人家不怕你咩？你不要以为人家不怕你才得架。你香港大晒嘅咩？即是我想香港政府应该跟其他地方倾倾，如果疫情控制得到的话呢，或者是有改善的话呢，就要想的啦。比如新加坡那些咁严重的当然冇得想啦，是不是、或者印度那些咁严重冇得想啦，但是比如韩国啊、大陆啊，咁真的很明显是有改善的话，或者台湾啊，咁真的要想啊，你成日困住在度。唔係辦法嘅，真係。 明白，多謝嚇，明白，多謝曬你，岑先生啊！即係覺得都疫情穩定之後咧，可能政府都需要同其他地方作出一啲嘅商討啊。李月華有冇補充？ 誒冇，我諗我都係嗰句，就係希望佢嗰個政策咧係一致性。 嗯，好，那不如咁啊，我哋咧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同大家讲一讲另外一个嘅防疫措施，就系、是、限聚令嘅行使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齐抗疫有想法。 星期一至五下午， 精灵一点。 我系神科专科医生何继良医生，我希望藉住呢个机会，向一群一直守护住我哋嘅前线医护人员作出最崇高嘅致敬。而作为市民，我哋都应该尽量减少群众接触，因而减低我哋受感染，又或者我哋感染到其他人嘅一啲机会。所以就等我哋每个市民都尽我哋嘅一分力，一齐去战胜呢一场疫症。 香港电台第一台， 和你等待战胜疫情时，最后胜利。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以袋游 黎巴嫩。 黎巴嫩同其他中东国家有截然不同嘅文化土壤。 先奴喺2001年正值内战结束后十年到访，当地善良嘅人民同埋特别嘅风土人情，令佢由四日，结果用尽咗期限去咗14日。 除咗有中东巴黎建称嘅首都贝鲁特之外，佢仲去咗南部走访唔同嘅世界文化遗产，仲去咗北部嘅雪山睇雪松。 留意星期六下昼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 刘莲、 欧海星、先奴 旅游乐园。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而我们今晚一周时事点评电话旁边继续有李月华和冯振超在这里的。讲一讲就限聚令，限聚令生效到昨天早上，其实向市民累计发出了338张的定额罚款告票，并且是提出了14宗的检控的，即如果根据那个数字。但是限聚令的行使呢，最近呢就引起一些的讨论啦。最主要就是因为最近都有一些市民啦，譬如在商场那里有不同的聚集啊，咁他们可能是去表达一些的公众意见啊等等啦。咁但是呢就被警方以限聚令的要求呢而希望他们驱散啦，又或者是甚至是作出票控的。咁其实最近在无论是在天水圍啊，喺呢個太古城啊、IFC 啊等等咧，都有類似咁樣嘅狀態嘅。嗱，咁啊，警方或者即係政府方面嘅説法啦，最主要都係話，即係睇翻限聚令咧，其實都係要睇翻佢哋有冇一個即係共同目的嘅啫。咁如果係有人受到號召去商場唱歌同埋嗌口號咧，明顯就有一個共同目的啦。嗱，兩位點睇呢個限聚令嘅行使咧？馮振超， 呢一個咧，其實即係我以一個觀察者嘅角度去睇咧，就明顯地是政府或者即係警方咧，係用咗一啲另類嘅手法咧去處理呢一啲嘅示威活動咯。咁你問我，其實我覺得咧，呢個同即係之前嘅疫情之前嘅嗰種嘅情況咧，其實如果你話警員同埋呢個示威者之間嘅對峙咧，就反而係輕咗嘅，大家係輕微咗嘅。咁我諗咧，多咗少少咧，其實都係我想警方呢就不想用到一个即是比较重罪或者是一些的其他的即是比较激烈的一些的肢体碰撞啊之类呢去处理返而家的示威状况。咁但是当然啦，其实呢一种的做法是不是一种即是同政治有关的，咁作为政府就或者警方一定是不会去承认的啦。咁但我即是讲就话，其实作为一个即是观察的人，我的一个观感呢，我就覺得是很有這種懷疑在這裡。 嗯，心機旁邊的聽眾朋友，你自己的觀察又是怎樣呢？可以打電話來1872311跟我們聊聊的。那李月華，你自己的看法呢？ 即限聚令它本身出台是因為疫情，所以需要做一些這樣的措施。它本身是一個新的東西，它應用在什麼處境呢？其實大家是不熟習的。 嗯， 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到呢，大家其实问很多问题，这样得不得，那样得不得。有时候你问到官员呢，他们自己呢都讲到呢不清不楚的。我举一个例子，林郑在个记者会上说呢拜山是豁免的，那这个是错的。 好妥，或者係冇豁免嘅，係限聚定係要係受限聚定嘅限制嘅。咁連佢自己都講錯 ，OK？ 好啦，咁而家講話而家所謂有群眾嘅一啲嘅示威活動，咁到底屬唔屬於限聚令咧？係咪唔使四個人都得嘅咧？咁嗱，呢個坦白講，真係我覺得而家有兩個法律觀點，到底邊個觀點係啱嘅咧？有可能要去到法庭上邊咧，先至能夠去解釋解決得到。咁但係我同阿超所講咧，其實而家咧，我哋一個旁觀者嚟睇到咧，就係警方係用呢一樣嘢咧，就多咗一個嘅工具咧嚟到去所謂嘅要驅散啲人。咁我覺得個問題就出咗喺呢度。本來限聚令本身咧，佢係 O K 嘅，即係大家明白嘅疫情嘅時候，需要作一啲嘅犧牲好，或者啲自己嘅規範好。咁但係當你去濫用呢樣嘢嘅時候，去將佢應用落去第二個目的嘅時候咧，咁就出事啦。因為咧，你可能有啲情況底下你用得啱，但有啲情況底下咧，你係所謂濫用咗。舉個例喺太古城有朋友就朋友嚟嘅，認識嘅朋友。我真的不是唱歌、我是住太古城，我是经过商场回屋企，因为有这么多人在这里，我望一望就被警察就说你要驱散你，因为你呢、违反这个限聚令。他试图去解释，他就说我说你是就是。这一件事是让到很多市民觉得快感，就是为什么差人说是就是呢？明明我不是去唱歌，为什么你说我就违反了限聚令呢？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在執行上面呢，如果他是滥用了的话呢，其实是将一个本来是一个即是好的規例变成一个恶法。 当然其实头先李如华都话即系有唔同法律意见啦，可能最终都是要在法庭嗰度处理啦。咁但是是不是真的政府没有可能即再去做进一步的展示或者展述，到底限聚令在什么情况之下才能够即生效或者应用呢？冯振超， 其实正如刚才呢阿余华即提出那个的讲法啦，政府呢它不是没有一些延伸阅读在这里的，它最初都没有讲那个所谓的大家有一同的 共同目的， 共同目的的它都是近期才出現到這個講法。那我覺得呢，我如果從一個政治觀察呢，或者從一個即社會角度去看，我感覺上即是從純粹從觀感去看，我覺得這個是現在警方希望呢，即是我先所說啦，希望呢用一個比較上呢就是容易啲去處理嘅一種嘅人群唔想佢聚集嘅一種嘅方法。咁但係呢我諗我再講多少少呢。 係嗱，不如咁啊，馮振超話因為就嚟七點鐘新聞啦，七點鐘新聞返嚟呢請你繼續補充啊。咁但係當然啦，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對於我哋呢個話題即係限聚令嘅應用有咩睇法，打嚟1872311啦。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有一两阵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炎热，下星期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上升，亦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分析界的人士就说将今次经济动荡和上世纪大萧条相提并论，打电话来1872311。 有啊，有装修工程啊，执粒帮手清拆那些就有。 我一分钱都没有，洗碗洗了20多年了。 我们几天他不知道怎样转型，做到什么事， 希望他不要遗留我们这班人咯。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老婆，是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啫。 私人物业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的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的树木做风险评估， 仲要跟进他们的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嘛。 想知多啲，可以参考发展局的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睇睇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啊電話旁邊請翻我哋今晚一周時事點評嘅兩位馮振超同埋李月華喺度嘅兩位。嗱，我哋剛才就討論到限聚令嘅應用安排，馮振超有補充係。 係啊，嗱，其實咧我諗咧就而家我諗大家都睇到啦，即係對於呢幾日咧，尤其是係有示威或者有一啲即係所謂商場聚集嘅情況底下咧。有一啲人咧就會講，其實你唔去聚集，或者你唔喺嗰度出現，咁人哋咪唔會拉你啊，或者你唔會被票控咯。咁但係調翻轉頭，亦都會有一啲人就會講就話，法律面前應該每一個 case 都應該係一樣嘅、哦。如果大家那個 case 嗰個嘅類型啊、那個情況係相近的話，你作為執法者就唔能夠拉呢、這個就唔拉嗰、那個。咁就因為咧，政府啱啱解釋嗰個嘅講法就係一同嘅相同嘅嗰個目的去聚集。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就真係好弊啊！個弊嘅地方就係咧，如果相同目的去唱歌就拉，但相同目的喺呢一個嘅有啲地方喺度排隊啊，或者一齊喺某啲地方聚集啊，但係佢哋唔係唱歌啊，唔係即係做一啲被視為反政府嘅行為嘅話，就唔拉嘅話咧。咁呢一個就真係會造成一個嘅唔公平嘅情況咯。咁我諗而家呢，其實我講得老實啲就係、是，我諗咧而家其實警察咧仍然係同大半年前冇分別嘅，都仍然係呢一個支持政府同埋反政府之間嘅磨心嚟嘅。如果政府高層咧唔去解嗰個結嘅話咧，就算警隊用啲咩方法都好啦，去處理呢一啲嘅示威活動咧。都唔會有一個嘅好嘅評論，或者即係同市民之間能夠從即係復和、我諗即係今次你話用呢個限聚令嘅方法去做咧，我覺得係可能係佢哋而家嘅新嘅策略咯嚇。 嗯，好。1872311，聽聽聽眾嘅啲嘅睇法啦。陳先生，陳先生有咩睇法啊？ 係你好，你好。 你好，陳先生。 我姓陳嘅嚇。 係，請講。 咁咧就我都同意咧，執法咧就唔應該選擇性執法嘅。但是而家呢個疫情，亦即係瘟疫咧，雖然香港暫時緩和咗啲，但是外面個外圍嗰個情況都係非常之嚴峻嘅。咁咧，我哋唔好理政府或者諗嗰啲警察啊，會話偏幫邊邊啊，應該照理就唔會嘅。咁如果你係真係多過四個人，又違反罪咩令咧？咁應該都係執法嘅，我哋又唔需要咧無限上綱就話，佢拉親呢啲人就係咧為政治服務。如果咁樣咧，就香港就唔使執法嘅。即係你樣樣嘢都係陰謀論嘅話咧，就好麻煩。因為如果呢個瘟疫再擴大嘅話咧，邊個孭得起個責任咧？仲有咧，我哋示威係咪等個瘟疫，或者係用另一種方法，每一個示威人士？隔開啲一個一個咁去示威，我諗住警察都冇辦法用呢個藉口呢限聚令嚟拉你嘅。所以呢我覺得而家最大嘅首要任務就係要壓制呢個疫情。 明白。 執行呢個反罪令呢 限聚令 限聚令呢 就不应该去怀疑他。 明白，多谢你先啊，陈先生的意见，即系佢觉得其实在疫情之下啦，以限聚令咧去限制一啲公众嘅聚集咧系有其道理嘅。咁不过亦都即系补充翻少少啦，其实就亦都近日啊有一啲嘅团体咧，本来想趁五一劳动节咧有一啲嘅活动嘅，咁不过咧亦都系即系被反对啦。咁样，咁其后咧，佢哋有一啲咧就选择用一个网上记者会嘅方式，而有一啲咧就用一个摆街站嘅方式，就话每个街站咧系确保唔聚多于咧四个人噶。有袁女士，袁女士你好， 系 有咩睇法啊？你好， 我净系想表达一下咧，其实好似头先你个你個嘉賓咁講啦，我覺得政府都係採取一個温柔啲嘅態度，去即係驅散呢啲集會人士。只不過我係好認同即係呢啲做法驅散，因為我真係唔係好識啲法例，但係集會都要申請。點解呢啲人可以隨便咁樣集結喺人哋嘅私人地方去即係聚埋一齊，跟住影響啲商户，影響即係嗰啲喺度 shopping 嘅人咧？咁嗰啲如果我覺得係住喺嗰區嗰啲，有時喺呢啲咁大型嘅即係驅散又好嘅事件當中咧，即係警方真係好難分辨邊啲係居民，邊啲係集會人士。咁我諗居民自己都要即係省察一啲咯，即係你都知道有啲事發生，就盡量避免行入呢啲商場咯。咁我諗相信到真係檢控或者係可以，警方係會接受你解釋，睇到你都係真係住喺呢度嘅，我覺得唔會話因此你經過咧就當你係其中一個咯，係啦。 明白，多謝曬阿袁女士嘅意見啊！李玉華有冇補充？ 琴日我睇到一條影片咧，即係好。心里面好唔舒服啦。嗰、那个影片系天水围，就系、是、一个后生仔啦吓。咁佢似乎应该系周围都冇乜人，见到啲警察系冲埋去后，好一大扎警察冲埋去，从后箍颈，跟住咧其实系将佢箍到离地嘅，跟住就唔知系点样啦吓，搭咗埋墙角啊，就最后系话检控佢系违反限聚令。 嗯， 咁我谂翻翻我刚才强调啦，限聚令本身唔系一个恶法嚟嘅，问题系你点样去执行。 嗯， 但系当你嘅执行系过晒火位嗰时候咧，本来一条好嘅法律咧，一条系善意嘅法律咧，都会系让人感觉系唔良好咯。我谂即系警察喺呢一方面，除咗呢个市民自己要去識做之外咧，我諗警察你其實係咪真要諗一諗咧？嗰個執法係咪過咗龍咧？ 嗯，好嚇嗱，兩位亦都想即係問一問啦。如果根據你哋而家嘅觀察啦，無論係喺 IFC 啦，或者係天水圍啦，或者太古城啦，即係近日所出現嘅一啲聚集嘅行動啦，咁隨住疫情放緩，係咪反修例嘅一啲社會活動，亦都可能會有機會再次係加劇翻咧？馮振超，你個觀察係點樣咧？ 嗱，其實咧，如果從個法律嗰個而家涵蓋嗰個邏輯面去睇咧，就算個疫情係緩和咗都好啦嚇。如果有限聚令咧，基本上你話一啲嘅團體想去示威遊行咧，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咧，我覺得個機會係零噶。 嗯， 因為根本上如果你作為一個示威遊行嘅話，你有冇可能唔超過四個人呢？ 嗯， 如果唔超過四個人嗰啲叫示弱啦，係嘛，唔係示威啦。咁啊，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就照計就因應呢一個限聚令嘅法例實施嘅話呢，其實從嗰個嘅法律倫理上呢，我覺得就唔係好合理嘅，再有出現到一個所謂合法嘅示威。咁我想補充返少少，就係其實頭先正如阿月華所講啦，即係我諗喺警方呢，其實很多時候我想這個就是一個很深層次的問題來的，就是說究竟警員的心態是怎樣，還有警官的心態又是怎樣，還有就是警隊的管理層他們那個的行事邏輯又是怎樣。即我有些擔心，就是說就算這個的我見到譬如大部分的畫面都是比較上是小衝突都好，正如月華所說，有一些畫面都仍然是很難看的，即是被人感覺很不良好的。 我想呢一些呢有時就是說呢你上面就算落了一個的指揮今天的那個所謂綱領都好呢即落到現場的話呢其實如果不是說那個整體氣氛即警官和警員之間是溝通得很好呢很多時候就會令人呢就會即 就會出現這些這樣的狀況咯。咁其實這一樣嘢呢我覺得有時呢一個鏡頭呢即係勝過千言萬語咯。咁如果係咁嘅話呢你即係如果仲想話警民關係良好呢確實是很遙遠、 例如說你自己的評估呢、啊、一些的反修例的社會事件呢會不會又再增加呢、 這個我相信是一定會的即是都不用評估了、一定會的 是哈哈咁但当然就要睇下究竟特区政府呢点样处理嚟緊嘅问题啦。嗱咁样啦休息一阵啦转头返嚟啦又同大家讲讲另外一个议题呀。 经典广播剧蔷薇泡沫 ,1983 年作品亦舒原著。 我觉得太奇怪因为你爱上咗我。 车心梅 点解你讲说话啲态度咁嘅好似一啲感情都冇。 李学斌、领衔主演，5月4日起，一齐重温《蔷薇泡沫》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嗰陣陣我哋真係唔興一齊睇大結局，嗰個就阿劉春文 fit 佬啊、偉仔啊、林俊偉，每個人個結局都係唔同嘅。嗰陣時係坐監嘅，由今次結局呢直情係唔喺度啦。 佢入行38年， 年青出嚟見到人哋好，一定會妒忌，自己一定會自卑。我諗每一個人都會有啦。 由好者到 Mensa， 佢係關禮傑。 路未必自己想走就得到，但係最重要就係而家自己喺個快樂人生裡面，即、就、係、是、我覺得已經好滿足。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繼續回來自由風自由風電話旁邊繼續有李月華和馮振超兩位傳媒人跟我們總評一周時事的。那跟著呢就想講一講其實都是有一個傳媒事件的延伸的。較早之前香港電台的一個節目左右紅藍綠就其中的有一集呢就收到投訴亦都是被通訊局咧，即系裁定咧，嗰个投诉系成立嘅，并且系发出咗一个严重警告嘅。咁嗰一集咧就系、涉及到系呢、這个理大嘅校园嘅事件啦，咁样。咁当中咧就系、是、当中嗰位嘅讲者咧就系、是、呢、這个教育大学嘅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讲师蔡俊威嘅，咁佢喺节目之中咧就评论到咧，警方喺处理中文大学同埋理工大学嗰个嘅冲突事件嘅采取行动嘅时候咧嘅一啲嘅言论啦。嗱，咁睇到咧就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啦，佢就去信咧教育大学校长张仁良，就话咧系对于蔡先生以较大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讲师之名发表仇警言论，警方感到非常遗憾，并话作为一所尊上学府的校长，我期望你能够严肃跟进事件，确保贵校讲师的专业操守，以保障莘莘学子的福祉。在这件事里面有一个高教团体高教公民就关注到相关的事件，亦都发起了一个联署行动，希望教大校长张仁良能够公正处理蔡俊威的个案，守护学术自由和院校自主的。两位点睇今次警方去信的事件呢？例如说 我想很明显，即是而家如果你睇而家个社会上的形势啦，咁警方当然是强势啦，即是特首都话是3万警队是他的支柱嚟嘅。即係警方係想做乜要乜都即係冇乜阻礙㗎啦。咁所以咧，即係警務處長咧亦都非常之即係有威嚴啦。咁好明顯寫信俾大學校長，即係想叫佢喐個老師啦，係嘛？即係 佢叫佢嚴肅跟進啫，係啦。 如果我希望咧，我都希望係學校裏面有佢嘅機制嘅，即係如果 當然我哋禁止唔到嚇任何人投訴任何人嚇。咁學校有嘅機制嘅，我都希望學校咧係有嗰、那個點講，有個脊骨可以企得硬淨去處理呢個問題嚇，唔好因為咧呢、這個係警務處長嘅投訴，所以咧就一定要向住某個方向。咁我希望學校呢個機制對俾嘅老師各人都有個公平嘅處理啦。咁但係好明顯，即係警務處長呢一個嘅寫法啊、行文用字啊，係好明顯係要俾壓力政學校啦。即係唔係純粹係話喂，我提醒你學有個咁嘅情況，請你嚇即係注意一下，唔係咁啊。如果學校出嚟嗰個結果唔係咁嘅話，佢會啲咩反應咧？咁當然我哋唔知，亦都希望即係到時候再睇。咁但係好明顯就係一連串嘅由針對港台以至落嚟一連串嘅事情咧，即係警務處長係好明顯咧係要到處拿起嘅火頭。 嗯，吓，冯振超点睇今次嘅去信嘅呢一个嘅举措咧？ 我谂咧就呢一个都同翻而家嗰个社会环境气氛啊有关啦。咁啊，无疑咧，我觉得就而家咧个波咧就去咗呢一个教大校长嗰度啦。咁教大校长如果回应翻之后咧，咁警务处长就有啲乜嘢嘅即系跟进咧？我谂呢一个就系最重要嘅一个部分啦，因为警務處長，你話佢係咪冇權或者冇一個嘅理由去做呢一件事呢？咁而家警務處長咧，佢都係等咗呢一個嘅廣播事務委員會 通訊局 結果之後咧，通訊局嗰個嘅結果之後，佢先至係做呢一個嘅動作嘅。咁某程度上，你都可以話佢尊重呢一個嘅結論之後，再有跟進嘅行動啦。咁但係跟進行動嘅目的係咪已經達到呢？出呢一個嘅聲明係咪已經能夠即係從一個嘅所謂管治呢一個嘅威信上面已經達到咗佢嘅目的呢？喺我嚟睇咧就係啦，因為其實對同袍應該已有交代。咁但係你話從一個大局觀去諗，成個特區政府管治香港個邏輯去諗咧，其實我諗就係話睇翻教大校長俾咗一個嘅清晰嘅一個結果或者一個回信之後咧，回覆之後咧。警方会怎么做啦？咁如果警方是大家都是能够互相理解、互相体谅较大的情况，同埋亦都系理解较大佢哋到时作出即系尊重较大决定嘅话咧，我相信件事就可能嗰个嘅对于社会嘅震荡就会减少咯。咁如果你话唔系嘅，到时大家仍然系喋喋不休，继续纠缠下去嘅话咧，咁呢一个咧，我觉得其实作为即系政府嘅管理階層咧，其實都需要咧去檢視下成件事各個持份者嘅角色扮演係咪恰當咯。 有一啲咁樣嘅評論咧，就話呢一個嘅做法咧嚇，高教公民嘅召集人黃偉國就話，即係呢個咁嘅做法咧係侵犯學術自由。而教育界嘅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就認為咧，即係蔡俊威係用個人嘅，即係發表一個個人意見，唔理外界係咪認同佢嘅內容咧，佢都有發表嘅自由嘅，或發表意見嘅權利，亦都話批評即係呢一個去信教大呢個舉措咧，實際係向教大施壓。你觉得是不是呢？冯振超， 我觉得呢，当然在高教界来讲，其实呢他们那个看法呢都是应该予以尊重的，我觉得。但是你说是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警务处处长他都可以说他都有权发声嘛。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呢，就算我们不同意警务处长的讲法都好，那他都真的有权讲回他的看法的。咁喺呢方面嚟講咧，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都係扮演緊自己個社會崗位啫。我覺得無論你話係高教公民嘅朋友，或者係立法會議員，佢哋都真係有責任去提出翻佢哋嘅論點。我覺得呢個好正常噶，即係佢哋當然係希望學術自由或者個人意見嘅權利嘅發表意見嘅權利得到尊重啦。咁但係亦都調翻轉頭講，你話警察嗰方面嚟講係咪？真係佢哋完全係唔可以出聲呢？咁呢個梗係唔係啦。咁但係你話，我覺得反而嗰個癥結都好似頭先所講呢，就係話喺一個嘅所謂互相都所謂立場表達咗，已經係好明確地講咗之後，各個持份者之間 是不是能够以社会的大局为重咯。因为事实上我想这些的问题呢真的不是说一个所谓刑事啊或者一些的所谓民事诉讼之间的问题，这些呢反而就是一个大家互相去抢占社会舆论之余呢还是各自为自己的那个所谓一个理念呢去讲话。而这件事其实真的没什么对与错的。点翻转头，我谂一啲蓝丝嘅朋友就当然会觉得系警方点解冇权出声啊？佢哋俾人话，咁但系黄丝嘅朋友就梗系觉得，喂，其实事实上我哋话佢系因为之前好多好多嘅问题，佢哋都觉得警方系唔啱。咁所以喺呢啲问题上面，我觉得大家纠缠下去咧，其实系即系我觉得都只会各说各话啫。咁我觉得最紧要就系话大家要谂一谂，就系究竟去到边一个嘅程度系需要有一个嘅即系作结咯。 嗯，李耀华有冇补充？ 我都同意嘅，即係你警務處長，你頭先問問題係咪施壓，咁你個好明顯係施壓啦，咁但係施壓就呢個喺香港嘅施壓又冇唔係叫犯法㗎，佢冇咩法律俾佢施壓嘅。不過即係個印象就係即係警方係即係律己以寬咯，待人以嚴咯，即係對警察自己有好多嘅問題咧，其實就唔係用同一個標準去量度咯。 不如咁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又转一转另外一个议题啦，其实都系同传媒界咧相关嘅。一周刊嘅记者啦，佢哋咧去采访助理警务处长陶辉咧嘅清水湾嘅一个即系牌照屋嘅时候咧，咁后屘咧佢哋喺个采访完毕之后咧，就被警方啊话佢哋游荡而带走嘅。其实根据翻那个资料咧，就系佢哋完成咗嗰个采访噶啦。咁然之后咧，就其中有个记者咧喺巴士站等车嘅时候咧，就有警员嚟到将佢系包围。咁另外嗰一位嘅记者咧啊，翻嚟去拍摄嘅时候咧，亦都系被警员截查嘅。咁然之后警方咧就向嗰一位嘅记者手身同手袋啦，亦都检查咗佢嘅记者证同埋其他证件啦。咁后屘咧就两人咧系被警方以游荡罪咧而拘捕嘅。咁根据翻而家嘅资料咧，就话其实警方咧佢曾经系查阅过记者嘅笔记簿，并且咧系将笔记簿咧放入证物袋，亦都有两个警员咧查看佢嘅相机入边嘅影片嘅，即系有一个咁样嘅资料补充。嗱，好啦，即系两位记者去采访嘅时候，即系遭遇到今次嘅事件，你哋点睇？即系今次呢个咁样嘅做法咧，即系话佢游荡，因此就加以拘捕。李如华，你点睇咧？ 我谂嗰个问题好严重。即係頭先你講到嗰個情況，就係根據過往嘅啲法庭嘅案例咧，其實呢啲係都係屬於咧，即係新聞採訪嘅資料。咁如果警察要去搜呢啲資料嘅時候咧，其實佢要有一個程序去做。咁當然你可以話你今次，不如我唔係搜喎，我冇將佢攞走嚇。咁但係咧，同樣嘅法律精神嘅話，你唔係將佢攞走，但係你去睇直記者啲資料咧。其實都是一個很嚴謹的東西，但是今次很明顯就是即警察拿走了他，到底他有沒有影印呢？當然記者沒有親眼見到他有沒有影印，但是很明顯他將他拿走了這些新聞資料，是離開了記者視線一段時間的。我覺得這個警方要交代為什麼要這樣做，其中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我想提出的，就是到底誰叫班警叫边个报警叫警员嚟？当其时嘅警员系话咧有人报警。咁我觉得政府警方要交代呢、這个有人报警系乜嘢人？系咪陶辉本人或者佢屋企人？如果系嘅话咧，个严重性好大。而家记者系调查紧陶辉有啲可能涉及到佢间屋有啲违法嘅嘢。如果系陶辉或者佢屋企人，或者陶辉指示佢嘅朋友好、屋企人好去报警嘅话咧，呢、這个就唔单止系佢自己本身间屋有冇问题，而系佢有冇滥用咗佢职权咧。 系啦，不如咁啊，因为就嚟咧七点半嘅新闻报道啊，七点半新闻翻嚟咧，我哋继续同大家咧倾倾呢个问题啊。电话号码18723，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有网民号召到沙田新城市广场，晚上大约七点，防暴警员突然分批到新城市广场各楼层，警告在场人士停止聚集，否则违反限聚令。有警员驱赶在场记者，并施放胡椒喷剂，本台摄影师亦都被喷中。警员在各层拉起封锁线，禁止市民走近围栏望向商场中庭，期间要求记者后退。有警员指不会理会是不是真记者，要拉起封锁线分隔记者到两边，双方一度推撞，亦有围观人士和警员口角。较早前有便衣警员在商场内截查几个人。商场广播提醒在场人士保持足够社交距离，部分商店拉闸暂停营业。助理警务处处长陶辉居住的清水湾碧水新村的牌照屋被质疑怀疑是违反牌照条款和占用官地。陶辉表示，他居住的一号屋是牌照屋，他得到牌照持有人的批准住在那里，而该牌照持有人是他妻子的亲人。被问到牌照持有人是不是他们的直属亲属，是直系亲属，他反问直系亲属的定义，又指会是有趣的发言。陶辉说，他希望地政总署等有关部门可以有一个全面的调查，他会配合调查结果。若果地政总署要求他离开，他会照做，但他很希望当局说明亲人的定义。两名由巴基斯坦回港人士确诊新型肺炎，是本港相隔五日后再有确诊个案。两名患者分别是34岁男子和16岁女子，昨日坐包机回港，在晋阳村接受隔离的时候确诊，都没有病征。同16岁女患者同行的三名家人暂时检测呈阴性。截至今日，仍然有175人留医，4人情况危殆，3人严重。本港已经连续12日冇本地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个案开始减少，但不代表危机解除。张竹君话：佢哋以4月22日计算，如果月底都再冇本地确诊，先至系算疫情受控。本港首宗确诊个案到今日啱啱好100日。张竹君同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余慧玲都感谢全民合作，香港先能够挨到今日。工党同社民连的代表朝早到政府总部请愿，争取工人权益。在场警员指他们多于4人为共同目的违反限聚令，8人被票控。他们由海富中心转上通往政总的天桥之后被警员截停票控。代表之一梁国雄强调，他们分4人一组，保持1.5米距离。工党副主席莫德正涉嫌未有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警员指他涉嫌阻差办公带走。警员代表说，游行属工人权利，在工人生活在水深火热时，更加应该以行动维权。他们提出政府设立失业援助金诉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有一两阵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下星期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上升，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ce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我是大城小事的韩国主持黎慧欣，话喺我哋身处世界上唔同嘅角落。但是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就是要胜过这一场的疫症。我们并不是独自抗疫的，各位香港人开战。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在乎你。 好啦，红衫白裤左攻右就是手下留情队啊。 调转咗啊，是右攻咗。等我嚟啦，阿亨就交俾阿恒，就再交俾阿勤。 喂，咁平铺直叙，好似冇乜激情咁。 喂，广播呢啲嘢， 交翻俾广播佬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何亨， 仲有邱健威、 刘信文， 手下留情。 广播佬唔似广播， 讲歌都得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3，電話旁邊請回一周時事點評的兩位今晚的傳媒人馮振超和李月華出來先。兩位剛才我們有傾緊是一周刊採訪這個助理警務處長陶輝的一周個案，咁補充返當日呢就兩個記者是去那裡西貢那裡採訪和做拍攝，咁根據即係資料顯示呢，咁就係話佢哋係警方就话，即系接到市民嘅报案，话有两个男子咧喺清水湾碧水新村咧徘徊，形迹可疑，担心有人犯案。而警方咧接报到场之后啦，就先后咧接获两名嘅男子，发现佢唔系附近嘅居民，亦都未有提供咧喺现场出现嘅合理辩解，怀疑有人干犯游荡罪，就将两个人咧拘捕同埋带翻去咧将军澳警署嘅。经过调查之后啦，警方核实咗咧，两人系属于一周刊嘅记者，并且得知咧，佢哋被截查之前咧，正系进行记者工作，就将两个人释放。咁而根据一啲消息，就警方嘅消息就话啦，即系话嗰阵时两个记者喺陶辉嘅屋企嘅门外活动屋内咧，有工人怀疑咧，于是报警嘅，即系有一个咁样嘅说法，亦都补充一下，头先讲到咧就系警员咧系曾经查阅记者嘅笔记簿啦，同埋将个笔记簿放入证物袋，同埋睇佢相机入边嘅影片咧。咁警方喺接受即系明报嘅查询时候咧，就冇正面回应咧系咪查看记者嘅笔记簿同埋相机入边嘅影片，但系就重申咧当日两个记者咧并未提供喺現場出現的合理辯解，所以就拘捕，亦都話一直係尊重新聞自由同埋同傳媒採訪權利。任何人如認為警方處理事件時受到不合理的對待，可以投訴嚇。李耀華，請你補充。 我諗警方頭先，我想講即係邊個報警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啦。我覺得警方需要交代啦。如果是陶輝或者是陶輝的工人報警的話咧，我會好奇怪，因為你大家睇翻嘅情況就係、是、陶輝係俾呢個記者係當係問，陶輝係知道記者採訪佢嘅，咁所以佢唔係唔知道嗰兩個人出現喺嗰度做緊乜嘢嘅，咁到底係咪陶輝或者佢屋企人或者佢嘅工人報警咧？這個我覺得警方係需要交代咯。如果呢個係陶輝佢或者佢屋企人佢嘅工人報警嘅話咧，係咪？公器私用 咧？李月华有咩质疑？冯振超，你嘅观察又系点样咧？ 我妥住话呢次有少少唔停啊，真系。我觉得边个报警就反而唔系一个喺我嚟讲唔系一个重点，因为就算真系逃翻屋企人，佢发觉有人喺出边鬼鬼祟祟，咁佢都可以报警嘅。咁但系我谂个问题就系，我反而系会将佢个焦点放翻去，就系话，当警员见到呢一个嘅记者之后。他們之間究竟那個的溝通了些什麼，而是令到警方是需要將兩個記者是帶回警署。帶回警署呢，其實那個的時間呢不是太長的，這一次那是個零鐘，但是個問題就是說，究竟警方何時是確定到這個記者是記者的身份，這是第一點啦。第二就是說究竟他們這個記者當時他們跟这个警方透露了些什么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又令到警方是在现场不能够信服这两个记者进行一个正常的采访活动。 第三就是究竟這個的所謂的採訪資料那個的披露程度去到哪一度，因為事實上即我想正如如果警方去搜查一個報館的時候呢，他都需要向法庭申請搜查令啊這樣啦，那如果我們用這個的邏輯的話呢，其實就會其實那些採訪資料無論是在當時記者的身上面或者在報館裡面都好，都是一個的新聞的材料來的，亦都是個報館本身的資產來的。在這樣的情況的話呢，其實除非個警員在現場是真的有很充足的理據，覺得那些記者當時的資當時是沒有理由在那裡出現的，而是干犯了這個的罪行遊蕩罪，如果不是的話就會出現到我剛才說那些的問題了。因為事實上除非那兩個記者是很不合作，是完全是 不理睬警員，而令到警員有一個對他們的誤解，使警員覺得他們是干犯了罪行，那才要即是使了即是用兩，因為呢我看回當時的那個一些的情況呢，其實首先就有一架的警車來到啦，咁然後有第二架警車又嚟埋嘅，好似係。咁如果係咁嘅話呢，其實有相當多嘅警員呢係好關注呢件案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咁點解都咁多人嘅情況底下，咁其實個警力係相當足夠㗎喎。咁究竟係記者本身唔合作啊，定係話警方本身嗰個嘅查證嗰個嘅過程是有些出了什麼問題，令到他們需要將他們兩個都運了去這個的警署那裡去做這個手續呢，那這個我是有一點不明白啦。 我想請問兩位，警方就說任何人如認為警方處理事件時受到不合理對待就可以投訴了，但是今次事件就涉及到究竟警方他們有沒有去查看到記者的新聞採訪資料，即是那個筆記簿還有他的相機的影片等等的問題，你們覺得其實警方是否有必要進一步交代相關的情況呢？ 我覺得係頭先我個反應就係即係警方好標準嘅答案啦，你有咩唔滿意投訴啦嚇，咁即係投訴完之後幾時會查查到幾時咧？你諗下喺反修例運動收咗幾多投訴，到而家冇一單係查出個結果嚟嘅。咁如果呢單嘢你去投訴，幾年幾月之後有結果咧嚇？即係呢個我真係冇乜信心啦。但我中意翻翻去頭先個講題，到底邊個報警？我覺得好重要，就係到底呢個係一個普通市民去報警，因為見到有幾個陌生人喺度，佢真係擔心嚇自己個家居環境有陌生人出現，係咪有啲咩犯罪行為啊活動啊，定係逃避佢指示去報警嘅咧？因為呢一個佢個差別就係，如果係佢去指示去報警嘅話咧，我覺得呢個係公器私用啊，佢。嚟緊嚟去接 order 嗰班嘅警察係接上司 order， 而個記者係查緊佢上司嘅。我覺得呢個係好嚴重嘅事情。我覺得政府、警方你係有必要去話俾公眾聽，到底呢個報案係邊一個報案，係唔係逃廢？如果唔係嘅話，如果你真係唔係嘅話，你就話俾公眾聽唔係。你唔好淨係話咧，報案我唔會公開嘅消息啊，唔會公開邊個報案？呢個我覺得好嚴重。第二個我覺得嚴重嘅咧就係，如果呢一個情況，呢個就純粹係睇到呢啲報道啦，要求證啊，就係話咧，相關嘅部門其實都過去都係收過有人投訴嘅，即係有人投訴啊，呢間屋係咪有僭建啊，或者呢間屋係嗰、那個。用途是不是這個人可以住在這裡，是有收過投訴的。如果這些部門包括地政署到底是第一次收投訴的是幾次，是不是就是這一次一周刊去查才收到呢，還是過去有收過呢？如果過去有收過的話，包括不同的部門包括差人都有收過的話，為什麼沒有查下去？我覺得這個也要交代。 嗯， 系嗱，陶辉咧，佢今日啊喺寓所出边啦，被追问到事件嘅时候咧，因为佢系被质疑咧系违反个牌照条款同埋占用官地啊嘛，咁佢喺寓所被问到相关事件嘅时候咧，佢就话佢所住嘅一号屋咧系牌照屋，佢系得到牌照持有人嘅批准咧住喺嗰度，而嗰个牌照嘅持有人咧就系佢妻子嘅亲人，咁被问到牌照持有人系咪佢哋一直系亲属嘅时候咧？因为牌照屋即系应该系净系亲属先可以去住嘅啫。咁佢就反问咧，直系亲属嘅定义，又话咧会系一个有趣嘅发现。咁佢又话咧系希望地政总署等有关部门咧可以有一个全面嘅调查，佢会配合咧调查结果。如果咧地政总署要求佢离开咧，佢会照做。但系佢好希望咧当局说明亲人嘅定义。冯振超其实对于即系撇除采访啦，但系陶辉今次嘅事件咧，相关嘅部门有冇必要再做一啲进一步嘅说明咧？ 我呢个梗系有啦，因为个问题系好清楚啊，即系嗱嗰个头先我同阿余华头先讲嗰个系一个嗰个警方嗰个同埋传媒之间嗰个嘅沟通交流过程。咁但系你而家讲紧嘅，其实呢一啲咧都仲系有啲灰色地带喺度啊。咁但系究竟嗰间牌照屋嘅所谓直系亲属，如果都是令到助理处长是陶辉咁唔明白呢，咁呢样嘢我又有少少唔明白。因为照计其实如果佢去得嗰度住嘅话，其实佢又话係经过佢嘅太太嘅亲人呢嘅亲属去俾佢住嘅。咁如果係嗰个话，照计佢都应该係好理解佢哋佢自己嘅身份角色，佢先至去住㗎。咁如果而家今时今日嚟计，如果真係呢一個嘅地政總署到頭來最後出嚟嗰個結果同助理處長嗰個嘅理解唔同嘅話呢，咁我就覺得好大問題了。因為呢一個呢係直接係令我對於佢嗰個嘅即係理解能力係有一個擔心喺度。因為事實上我諗大家所知嘅直系親屬其實都來來去都嗰幾個嘅啫，唔會係嗰啲即係所謂話表親啊、表上表啊、疏堂再疏堂嗰啲都叫直系噶嘛。咁呢個應該喺中國人嘅倫理上面嚟講咧，親屬關係咧都比較容易啲去理解嘅，即係唔係話一件好複雜嘅事情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無論係即係政府當局，好似阿葉華頭先所講，就係話究竟點解之前如果真係收過投訴，又有冇查咧？有冇開過相關嘅檔案？我覺得呢個要講啦。咁另外就係話究竟點解即係如果今日正如宇華，如果頭先你所講嘅嗰個情況嘅話咧，咁我又係即係覺得好奇怪，冇理由淨係親屬都搞唔清咩叫淨係親屬噶嘛。 好啊，咁啊，睇下呢个事件咧，即系相关嘅部门有冇进一步嘅一啲嘅说明啦。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又同大家讲一讲另外嘅一宗涉及到法庭判案嘅新闻啦。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教育，永远都系讲唔完嘅话题。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至教育政策，其实都需要不断咁与时并进，配合新一代嘅学习需要。今晚梁敬国同嘉宾教育工作者洪超龙就会讲下教育大未来。 今晚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调解任务， 今集嘉宾廖安妮。 心随境转，但系我心好容易被环境嘅变化而影响咗我。境随心转就啱相反啦，所谓做到我哋自己嘅心嘅主人啊！就算个环境无论系阴天、晴天、雨天，其实我都唔会俾嗰啲嘢影响到。 每个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杜文慧、郑慧琪，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齐挑战每个 调解任务。 世界走一圈，中西关系。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丁伟， 大概半年前，全欧洲最大嘅华为嘅一间店咧，就系喺西班牙成立咗啦。5G 嘅网络咧，就涵盖咗西班牙嘅15个城市。西班牙嘅人都会担心华为会唔会系垄断嘅市场咧，所以我谂佢哋都系谂紧点样去分散风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电 话号码187231，继续请翻咧李月华同埋冯振超出嚟，两位好。 系 嗱，咁跟住倾倾咧，想倾一单即系法庭嘅案件啦，就系喺旧年嘅时候啦，将军澳咧有一条嘅行人隧道啊，即系俗称叫做连龙隧道啦，发生咗咧一宗嘅伤人案嘅，咁而即系嗰一个嘅即系被告啦，一位51岁嘅导游啦，就系、是、承认咗3项咧有意图伤人罪，咁最后咧佢就系被判监咧45个月嘅，咁但系喺颁下判词嘅时候啦，区域法院法官郭伟健咧就喺个判词入边咧都形容到即系被告嘅行为，譬如就系佢形容咧被告希望自己所受嘅惩罚咧可以令到受害者有点释怀，呈现出高尚情操。咁亦都话咧，被告系收入咧系依赖内地旅客，但系社会事件咧令到访港旅客数目咧悬崖式下跌，佢嘅工作权、生活权、生存权被自称追求自由嘅人咧践踏及摧毁，亦都话被告系社运中啦一个不情愿嘅被牺牲者，成为奄奄一息、满身鲜血嘅受害者，即系有呢啲嘅内容嘅。而佢呢个判词咧，亦都系引起咗一啲嘅讨论啦。其后咧就系、是、有几宗涉及到系反修例嘅案件咧，本来咧就系、是、应该由郭伟健法官咧佢去主审嘅，咁但系咧就后屘咧就转咗咧系由区域法院嘅首席法官咧高敬修咧代为处理。司法机构回应咧有关嘅安排，因为留意到咧社会对于郭官审理嘅某宗案件嘅判刑理由咧有争议。嗱，咁但系咧呢一个嘅即系安排咧，亦都系令到有一啲法律界嘅人士啦，系提出咗佢哋嘅质疑啦。譬如就系前刑事检控专员江乐士咧，佢认为咧，其实个判词系合理，尽管咧郭伟健喺个判词之中咧，对被告嘅处境咧系深表同情，但系佢冇基于咧呢个理由咧而减刑嘅。咁佢就对于咧即系郭伟健临时被换走呢个嘅安排咧，佢认为高敬修咧应该系早日详细解释安排嘅因由咧，释除公众嘅疑虑。而资深大律师青红咧就话，即系如果郭官喺个判词之中明言支持示威者，泛民嘅反应咧会唔会截然不同？亦都话咧，虽然以往法官因为佢嘅经历咧被邀请避席，但系法官咧因为公开表明政治立场而被临时换掉咧，系司法界史上嘅首次。另外就系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啦，亦都关注到咧相关嘅情况，亦都话会喺立法会跟进。两位点睇今次嘅呢一个嘅事件？例如话， 我觉得即系各界都认为要跟进系好事啦，因为司法部门其实都需要解释一下咧，即系到底郭官佢咁判词里边嘅一啲嘅言论咧，系咪叫做恰当？嗱，郭官有啲乜嘢嘅政治观理念咧，其实冇关系，因为每个人都有佢自己个政治嘅观念嘅。但系佢作为一个法官嘅时候咧，当佢去判刑嘅时候咧，佢呢一样嘢有冇影响佢啦？同埋佢做咗出嚟呢样嘢决定嘅时候咧，公众去嗰个嘅接收系点啊？咁我自己觉得咧，个45个月嘅判刑咧，系咪重系咪轻咧？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觉得都系喺嗰个范围里边嘅，可能系有人觉得轻啲，有人觉得OK 咁。其实我觉得都系喺嗰个范围里边。个比较大嘅问题，其实好多人事后讨论嘅问题咧，都唔系讲佢个量刑咧到底系咪轻，而系咧佢喺呢个喺一个判刑嘅时候咧，佢里边讲嘅嘢咧，系令人觉得佢会对某啲嘢系有个偏见喺度。咁呢样嘢就系个问题所在，同埋更加即系我觉得拉窄啲，拉窄翻落去受害人嗰度，即系我相信嗰几个受害人。聽完呢個判詞之後咧，其實係被法官第二度傷害，即係呢一個係好嚴重。即係當你話一個行兇者係拿住兩把刀，都唔係有動機嘅，仲要形容佢係因為求情嗰時候講咗呢啲咁嘅嘢，佢有高尚情操，反而係一個其中一個受害人，佢當場嘅一啲嘅反應，被法官形容係咧火上加油。 即是说呢，即是讲得俗啲，就是你自己攞嚟嘅。咁我觉得呢样嘢是对个受害人非常之唔公平嘅。作为法官，点可能系会喺判处里面咁样讲嘢嘅呢？我谂呢个系其实系值得大家，即系我觉得系大家要去深究嘅话呢，其实系呢一度。 是嗱，補充一下啦，梁美芬咧，佢就話咧，即係有公眾人士關注到日前咧，有法官因為處理反修例嘅案件被撤換，提出咧司法機構係基於乜嘢理由咧撤換呢一個法官，佢就將會喺立法會嘅司法嘅法律事務委員會咧跟進並要求咧提供詳細嘅原因同埋背後嘅準則，即係話梁美芬佢所認為需要嘅跟進咧，主要就係講緊即係換法官審案嘅呢個事件。馮振超點睇？ 我想呢，那個判刑呢就真係其實冇乜太大爭議嘅，大家因為呢其實大家都知道，即係區院嗰個嘅判刑上限㗎嘛，咁而佢又認罪，咁咪減刑三分一，咁所以其實佢就冇乜，唔係我諗大家爭議唔會太大，反而就係法官呢喺個判詞，其實個判詞點解要公開呢？判詞公開呢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原因就係話等公眾呢知識呢一件案件嘅嗰、那個過程啊、來龍去脈啦、啊，同埋法官啊，覺得呢一個嘅各方嘅持份者，無論係受害人啊，或者犯事嘅罪犯，佢哋嗰個情況，而最後係得到一個咩嘅裁決？判詞嘅目的，其中一個最主要就係話咧，宣之於公眾，能夠咧等公眾理解，大家喺呢個社會裏邊咧，係需要有啲乜嘢嘅嗰個啊責任啊咁樣。咁但係呢份判詞咧，明顯地，如果你睇一睇咧，你就會發覺咧，法官嘅個人嗰個嘅一啲諗法咧，其實係擺咗落去。咁呢個同嗰個嘅案件咧，其實可能係冇乜關係，亦都你唔可以話佢因為咁樣而就即係覺得佢因為佢嘅政治取向咧，而其實我覺得佢冇因為佢嘅政治取向咧而將嗰個判刑咧有啲乜嘢嘅影響。咁但係明顯地就係佢將一啲嘅佢自己嘅睇法、佢自己嘅觀點咧。就是擺咗落去一份法律嘅文件，一個法律嘅裁決裏面。喺呢方面嚟講，其實我就覺得，如果大家即係去從呢個角度去諗一諗，就會知道今次點解成件事咧會鬧出一個風波咯。 咁但係其實要求即係區域法院嘅首席法官咧，佢去立法會嗰度解釋點解會換人，提供詳細嘅原因同埋背後嘅準則咧，即係你哋又點睇呢個咁樣嘅要求或者呢個跟進嘅方式咧？馮振超， 我諗呢一個就真係要睇下咧，即係法庭嗰方面咧，最後佢哋係咪真係會？去呢一個立法會嗰度咧，作出好詳細嘅解釋。咁如果解釋嘅話，咪睇下即係到時其實我覺得呢件事公道自在人心㗎啦，已經。因為法官嗰個嘅判詞咧，確實有好大份。我同意阿葉華頭先所講嘅。如果作為一個受害人，俾人刉咗幾刀，血淋淋咁樣，仲差啲咧，都係即係性命垂危嘅話咧。其實佢睇到呢份判詞，佢都會諗下究竟我做錯咗喺邊度咧？咁呢一個就係本身就係法官喺個文字上邊咧，去流露出佢自己對呢件事嘅睇法，而公眾就可以從呢一個嘅觀點上邊睇一睇，究竟你認唔認同法官嘅睇法咯？如果唔認同嘅話，其實我覺得而家已經好明確噶啦。我諗大部分嘅即係無論係輿情啊，或者一啲嘅即係喺網上邊嘅一啲嘅意見咧，其實我覺得都顯示了這件事大部分香港人的看法的 了。例如說要求去交代即換法官的準則這一點，你覺得會不會對於公眾理解的事件有幫助呢？ 我覺得司法部門解釋一下是好的，因為這件事不是偏幫哪一個，即正如我剛才說，即 如果有一個法官他在判詞裡面呢，即係亦都係調翻轉下講嗰啲好我個好支持個運動啊咁嘅政治宣言嘅咧，都唔適合嘅喎。 嗯， 因為你每個法官有佢自己嘅政治觀點，保守好或者比較前進啲好，嗰、那個唔緊要，呢個社會就係唔同嘅人有唔同觀點，而係甚至乎你嘅觀點係咪多多少少影響你判案咧，都有可能。但個問題就係你呢個判詞寫出嚟嘅時候咧，嗰種嘅偏頗咧，先至令人哋覺得不能接受。即係如果我係下一個被審嘅當事人嘅話咧， 或者叫律師，他都會拎呢樣嚟講，我點可以覺得呢個法官對我嘅當事人係公正咧？ 係，因此就認為如果作出解釋咧，都係一件好事。多謝曬你哋兩位，唔該曬，拜拜。